早晨，早晨，朝早六点零九分，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你哋早晨。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3%嘅早上啦，咁啊喺星期五，咁啊见到今日香港公众假期嚟噶咯，咁啊所以咧，大家都可能抱住玩乐嘅心情啦，啊咁啊好啦吓，大家开心就好啦，咁啊。今日可能有好多朋友都 plan 咗会远游啦，或者近近地嘅上下内地嗰度玩啊，咁所以各个口岸今日都要忙碌啦。咁啊，嗰啲叫做帮手海关啊，嗰啲咧出入境啊、入境处啊嗰啲就真系辛苦啦吓。咁啊，呢两日又会比较上忙碌啦。咁啊，23度，咁啊，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入边都有白拳号陪住各位听众。2024年嘅3月29号，咁啊，农历2月20号嘅早上嚟嘅。你哋好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虽然话放假啫，但系仍有好多人翻工。即系头先都讲啦，入境处啦，转头7点咧，晨光交通天文台都会讲下，譬如各个嘅交通服务啊，嗰啲运输网络咧，其实亦都会加强服务，去到咧就应对大家。所以仍有好多朋友咧系努力工作紧，餐饮业啊，或者系服务性行业咧，佢哋都系要服务游客、服务市民，所以其实大家都系辛苦。大家都要继续加油啊！咁但系如果你系喺呢段时间继续努力拼搏嘅时候啦，可能你都系朝住你自己嘅梦想去到做。当一个人最想去到实现自己嘅梦想嘅时候，有好多嘅方法你可以尝试。咁但系你个心同埋你嘅决意，先至系成功嘅关键。原来你净系得个谂字发白梦唔去做嘅话，你成功率系零。咁但系你尝试去做，只系尝试啫，成功率会去到20%。咁啊，尝试去做啫，代表可能你真系尝试，但系得嚟 hea 做咁啊，20咯。但系啲好好地去做咧，认真去做啦，你去到60%可以成功。如果你去到哇，我真系好努力去做，成功率去到80%。如果你用到从搏命、搏晒老命去做，你基本上成功率系可以去到100%，冇乜机会咧就唔成功嘅。咁所以你似乎而家你今日你嘅自己觉得系咪达成咗自己嘅梦想，做到成功嘅一步呢？唔系在乎于命运，唔系在乎于机会，系在乎于你自己嗰个嘅努力同决意。企喺度唔喐嘅人，永远都只系观众；净系眯埋只眼摊喺度嘅人，永远都系发紧白日梦。你系咪拼命拼搏嘅一群呢？早晨，早晨！但如果你今日系放假嘅话，都欢迎你可以继续留开心机，听住晨光第一线，陪住你早上嘅时间，发下一个小小嘅白日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好啦，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啦，咁啊睇睇今日朝头早嘅情况先。咩情况呢？就是天气嘅情况，大致多云，有几阵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9度，吹微风。展望明日咧就稍后天气渐转唔稳定啦，星期日间中有骤雨，有埋雷暴，嘣嘣。最后一两日咧仍然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好啦，尋日睇到香港其中一間大學咧，就係Hong Kong U 香港大學咧，咁有一個公告表示，咁啊鑑於咧就訪港去到咧就係嘅香港大學嘅校園嘅遊客咧，咁啊不斷增加，入邊都好多歷史建築啦。即係我拍電視部嘅節目都有去過嗰度拍，咁啊都知道其實嗰度都有好多建築群咧係幾值得睇嘅，嗰啲建築樓宇幾係真係相當之具歷史嘅意義啊！好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決定喺將喺好彩今日就3月29日就仲未開始正式實施嘅，因為將會有啲新嘅分流措施啊嚇。咁我哋話到喺5月1日開始就會實施遊客分流嘅措施，咁啊包括咧就校園導賞團在內嘅各項措施就將會分階段落實嘅，咁啊具體嘅詳情亦都會適時公布嘅，咁。但强调，咁啊，大学咧仍然都会继续致力维持校园开放，咁啊，等公众咧就参观同埋善用校园嘅设施，咁啊，即系好似做到香港大学系属于香港人嘅大学咁啦，唔系净系大学生喺入边咧就学习嘅。咁佢哋亦都话到，真系啊，发觉嗰个游客咧都相当之多啊吓，咁啊，我自己有阵时行过嘅时候咧。因为入面都几多嘢睇，我都会共入去嘅。咁所以我都要留意一下，将来如果我喺附近出现嘅时候，会唔会即系我作为如果游客嘅身份，咁啊喺入边或者附近徘徊嘅时候咧，咁啊需要即系遵照翻佢哋嗰个嘅措施啊吓。另外，他们也都说到获邀的人士，核准服务提供者和社区用户进入港大校园的安排就会维持不变的，这件事大家就不需要担心。他们也都说到游客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不是针对旅行团、非香港居民又或者个别的访客呢？未见到作出一个详细的描写的。但他们也都说到假设如果一位市民路过校园想打卡拍照，那可不可以进入呢？样甚至乎短时间逗留。他们也都说到嚟紧学校亦都会咧有更加多方面嘅公告嘅。咁其实而家睇翻啦，其他嘅大学嘅方向咧，就譬如浸会啊、岭南啊、交大、科技大学，亦都咧就准许公众咧就进入校园嘅范围，无需事先登记。咁同之前咧就疫情嘅措施都已经有好大嘅分别啦吓。系见到中大咧就继续咧都系要求访客登记身份证同埋讲明啊嗰、那个叫访问嘅地点嘅。咁如果你即系去校园嘅话，又想入去参观一下嘅，了解一下嘅，咁就遵照翻校园嘅规则，咁啊相信都冇乜问题嘅。呢本都系一本嘅书，呢本书就唔可以喺学校嗰度读啦，因为佢系一本预言书，最近嚟自霍金嘅添。Alan 布智伦。 假使一醒全球都关机，今晚这世间都会坏死。AI 就像必杀技，坚守似观音可替代你。算识和物理，揣摩你口味，发张到军事都会处理。不出手就获得胜利，视觉都抛弃，承认再出生也即弃。No。 即将到期。一出生就用白纸手记，听霍金警告都偏危机。最终暂时你，你不要惊奇，你吩咐起艾卡壮士应期。一天其他隔离，他会反击你，也许趁今晚杀死你。 另一首嘅作品《霍金嘅见地》，话咗俾你听《霍金预言书》。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嘅早上。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啊嘛，大家无论系外游定还是留港咧，今日相信都已经有晒 plan 噶啦吓。咁啊，咁但系有一个嘅节日咧，我觉得几值得咧喺呢个时间推介。咁等你咧喺个 diary 入边咧又 mark 定先，因为香港101度嘅泼水节又翻嚟啦，正正正正正。水水水水水菜菜菜菜菜，好啦，除咗街头水战之外咧，仲包括一啲咧，譬如系啊传统嘅仪式啊、古色巡游啊、一啲嘅市集啊、曼谷街头小吃嘅摊位，仲有咧就系泰国传统嘅舞蹈表演，亦都有包括咧就系传统特色嘅泰国服饰试穿等等多项嘅节目噶，咁啊更加系免费入场参加。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吸引啦，咁啊话咗 mark 定你嘅时间，咁啊梗系唔系话嚟紧星期六啦，即系听日又唔系啦，因为听日。30号、31号咁啊，下个星期一啊，4月1号咁佢呢个咧就到时可以再温馨提一提示大家，佢4月4号至到4月8号咁啊，位于荔枝角长义街一带咧，嗰个嘅位置咁就会正式开始噶啦。佢嘅市集都犀利，因为佢有多款咧就泰国美食啦、小食啦、泰式按摩都有噶吓。咁啊叫做入场人士咧可以透过一啲夹礼物，咁啊获得咧就系唔同形式嘅超级礼品，咁啊包括譬如系机票啦。三日两夜嘅嗰啲嘅 pool villa 连早餐啊，咁样即系仲有啲譬如泰国嗰啲 IDD 卡啊，呢啲都有嘅咁样。咁啊，当日咧，其实如果大家入去嘅时候，可以欣赏到呢个巡游大汇演嘅、哦，咁啊有泰国市集啊，水战派对咧，好多香港朋友都非常之喜欢嘅，咁啊亦都有啲叫街头擂台对打嘅表演。即係所以一年係真係老土啲講係一年幾日咧，其實都幾多活動，咁大家可以去嗰度咧就觀摩一下，咁有曬 timetable 有曬時間表嘅，譬如當日啦4月6号嘅時候啟動禮啊、巡遊大匯演啊、市集啊、激分水戰派對啊、潑水節小姐選舉啊等等咧，都有曬 timetable 噶啦。一班朋友一齊去玩嘅話，咁就唔會阿窿啦。一首作品6:30之前找你，他是王淑曼 I'm all alone。 伤心的感觉背后却静默，竟不知不觉眼泪又滑落如何，能慢慢让眼泪流光。家居的摆设满地被掉落，而他的东西跟我独自静坐傻摸，还到了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嚟到三月二十九号六点三十，啱啱过咗一秒，三十七分嘅朝头早。咁啊，出边天气系23度，相对湿度9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即系属于低水平啊。咁觉咧就听下，今日嘅空气质素咧系好过寻日嘅，真系冇咁焗，因为今日咧系有少少微风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个开心嘅复活节假期啊！呢、這个时候又要揾嚟小白啦，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 点啊？你个复活节假期？有啲咩嘅搞作呢？ 哦，我都会去下旅行嘅。 啊，呢一个系最开心嘅搞作啦。咁话时话咧，就讲起啦。我见到有好多广告或者而家嘅风潮咧，就系讲紧一个嘅养生啊。即系已经咧，唔好话你啦，我咧都开始觉得啊，我系咪都要养下生咧？ 吓，你要啦，你副计都麻麻地。 嗱，呢副。 系咩？系咯，又唔做运动， 我承认嘅。咁但系咧，你有冇啲咩养生嘅小 tips 咧？你自己个人啊？ 哦，又系嗰句啦，做运动咯。 咦，仲有冇其他啊？ 唔好食咁多嗰啲太油腻嘅嘢咯。 哦，呢个就系你嘅养生小 tips。咁你都算系点讲啊？叫唔叫普通啲咧？ 系啊，普通啊。 即系唔算话点讲咧？ 因为其实我个人咧唔系好食补品嘅。 Oh. 我亦都唔系咁，即系燕窝我又唔系好食啦，直头可以唔食我就唔食嘅。咁你话嗰啲嗰啲保健产品咧，其实我又完全冇嘅。即系有好多人咪食嗰啲药丸一粒粒嗰啲，我冇嘅。咁跟住有啲朋友咧就中意，譬如得闲啊煲下呢样煲下嗰样咁样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我亦都冇嘅。系，因为我反而我就系最相信咧，就你自己个血气行得好嘅话咧，咁你本身譬如中医之前都讲啦，咁你就自然排毒噶啦嘛。 系啊， 咁你吸咗啲能量，我同 Terry 录音，即系我哋中医师咧录咗咁多次，佢啲能量传咗喺个肾嗰度，跟住就如果有啲毒嘅话咧，你要排走佢，排走咗方法就系做运动，咁嗰啲叫保健产品咧，都系辅助性质嘅。因为辅助你副计，希望你副计好啲。咁你副计本身，如果你 run 到嘅，咁你就唔使嗰啲啦。 其实你讲得好好、啊，今集就系想讲呢啲嘢啦。 不过 系嗱，不过我哋讲下有其他嘅一啲嘅舒缓啦、啊，即系保健啊。呢、這个真系我冇乜听过啊，喂、 啊。哎呀，因为你少见我哋中医师啊。 唔系，即系唔系讲运动啊，系咧喺外国啊，你唔好谂住外国人咧唔睇中医、 啊， 原来佢哋而家好兴睇中医，佢哋中意 系。其实非洲人系睇咩医生嘅咧？非洲人有冇自己非洲医咁样 咧？好似有噶嘛？ 应该有嘅，一定系有嘅。不过我哋唔了解。 佢哋叫巫医，我哋叫佢巫医，可能佢哋唔系噶嘛？ 唔知啊，即系点样医嘅时候，我都不如揾多啲资料大家 share 下。系啊，呢个可以，呢、這个可以。 几有趣呢、這个。 系咁讲下啦，佢哋有啲乜嘢嘅医疗方法咧？有一样嘢咧叫做 WTHN 咁样啦。咁佢咩意思咧？佢系一个古老嘅疗法嚟嘅。咁即系做乜咧？就话啦，嗱。你只要入嚟呢一间类似 SPA 咁样嘅嘢，你就可以得到呢一个身体同埋心灵舒缓嘅养护针灸疗程啦。 哦， 嗱，你唔好谂到我哋 其实物理治疗都系有啲嘢黐喺度或者吉咁样噶嘛，电一电啊咁样噶。我成日觉得两样差唔多。 哦，系咩物理治疗会有呢啲咁？ 物理治疗都会有啲嘢贴喺度嘅，跟住就电咯，电咁。其实 系咯，好似针灸。 系啊，电极嘅效果其实某程度上都系即系做到差不多嘅功效嘅。 系咯，啲似针灸，但系佢呢一个咧就话啦，仲要提供埋呢一个嘅草本中药。令到你咧可以沉着冷静，散发动人嘅光芒咁样。嗱，呢个只系其中一个嘅例子啦。咁其实由呢一啲嘅，即系仲有好多嘅，譬如而家咪好兴话买 yoga pants 嘅，即系买 yoga 嘅衫咁样啦。就系话俾你听，嗱，你买咗呢啲衫咧，你咧就会有动力去做瑜伽啦。你一旦有动力去做瑜伽咧，你嘅身体就健康啦。咁样， 咦，咪即系你咯？你呢排突然间唔知做咩撩起边条筋，你真系做瑜伽嘛？ 原因系我报咗个 course， 好贵，冇办法唔做啫、 哦。 但系 yoga pants 嚟讲咧，我得一条咋？ 哦，系咩？ 所以仲要瑜伽衫都得一件，即系我发现唔系好够，因为我成日觉得一件你洗咗佢唔用得咯，我发现唔系好够，要有两件，要清洗咁样啦。你原来呢一个咁样嘅养生嘅事情咧，喺美国啊，系有差唔多4.4兆美元嘅养生经济入边。 哇！ 系啊， 即系呢啲钱即系 疑云，因为咧其实包埋啲乜咧，其实而家好多讲就话系健康，即系其实就系养生啦所讲嘅嘢，譬如系咩啦，美容啦，科技。房市甚至连酒类都系啦，就话啦，有机嘅酒咧，点都健康过你唔饮有机嘅酒噶。 所以咪话咯，其实有啲本末倒置嘅。你根本上一时又话咧，饮酒就伤身啊，但系有好多报告出嚟话饮红酒又可能会令到你点样血气又行得好啊嘛。 系啊， 即系刀都有两边利嗰啲咯。 系啊，仲有啲咩精品健身房啊？即系有啲健身房就话嗱，我入边咧包埋焗桑拿，令到你咧可以排出你体内嘅毒液，仲有嗰啲咧。包含 meditation 嘅冥想，而家多咗好多，就真系唔系纯做瑜伽嘅。 呢啲方法何其多啊！ 系我包埋呢一个铜锣，或者包埋呢个重拨俾你咧。嗱，呢啲就叫做精品健身房啦。其实都占咗美国差唔多40%嘅养生市场。 哇！我哋开翻个咩啦？晨光保健班啦，出去捞翻笔咯， 都可以、啊。咁我哋卖咩好 咧？呢个吓， 我都谂唔到卖乜啊，因为以我嚟讲，我冇乜说服力啊。 卖我哋嘅笑容咯。 哈哈 哈，系啊，瑜伽大笑又系一个 真嗱、啊，譬如咧，有好多我寻日先睇完，我依家享乐时代会分享呢一个 hot yoga， 我寻日试完一次啦。咁、啊、我上网搵 hot yoga 系咪真系 work 咧？ 系有冇吊埋咁样噶？ 唔系，佢系个温度，成个间房嘅温度系37-40度啦。 咁仲、啊、有冇加埋吊噶？ 冇。哇，唔系讲笑，我中间真系差啲晕。 系咩？ 我忍唔住出咗火，我应该迟啲先。 即系焗桑拿啫嘛。 系啊，但 系有冇加水啊？有冇加水啊？ 冇啊，但系焗一个钟咯。 哦， 即系其实 我都好耐冇焗桑拿啦。 好啊， 我断好多年计冇焗桑拿。 但焗桑拿系有即系有啲讲法话你可以排毒咁样噶嘛？ 系啊，因为系咁出汗啊嘛。 系啊，但其实咧亦都唔肯定系真定假嘅咁样啦，或者系 如果你啲毒性咧未去到嗰个嘅汗腺嘅话咧，其实佢排唔到噶。 哦，系咩？呢个就中医嘅理论嚟嘅。 咁你都 theory 你都明啊，咁佢都仲喺你个身体入边，未去到你近表层嘅位置，咁佢点排出嚟啫？ 哦。咁其实你点样焗都系冇乜用 嘅。咁你咪要令到你自己啲血气行到去嗰个位置，排咗去某一个位啦，跟住你先可以经汗腺排出嚟。 所以结论其实就系做运动咯。 系啦， 结论就系翻去你做运动。 系， 但今日成日想讲就系呢啲养生嘢咧，系啦。养生嘢咧，其实有好多时都冇乜科学实证嘅、 嗯， 因为呢，其实头先所讲嘅嘢咧，就系一个作者啦，佢就系喺美国咧专写关于养生嘅专栏嘅，咁、 嗯、 佢就发现写下积足咗好多唔同养生科技，发现咧原来系夸大其词、 嗯， 甚至好多咧都系 marketing 嘅伎俩嚟嘅，咁所以其实最后屘佢就话，大家其实有少少俾个 market 吹捧到，觉得自己好焦虑，一定要好好啊，身材点点， 晨光保健班 系啦，咁不如大家都唔使咁紧张啦，听下晨光第一线，每日开心啲，咪系最好嘅保健咯。 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沉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日常什么你亦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 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完全蚕食理想，落泪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害怕清醒遇上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留余地妄想，常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呢首歌是黄明德，自我反省。 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咁今日朝头早啊，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上到上嚟啦。早晨 ，Sunny Sir， 早晨早晨，我先我想抢麦嘅， 点解？ 我见你即系未开麦前咧，喺度吞口水嗰下，我想抢你个麦嘅，等我讲先嘅， 冇咁容易嘅。 点知？ 不过真系自从上个星期同阿 Sunny Sir 倾完之后，就知道你都同好多长者嘅朋友老友记咧，就一齐去行山咁样。 系啊， 苏健起劲，神律。 使乜虽然起劲、啊？ 要啊，要啊， 真系 要噶。因为我自己喺山上边咧，其实我自己都会见好多好多长者嘅，倾几句偈我都会。我试过有一次喺。純粹分享一下啦，有一次喺馬騮山附近，咁啊嗰次我放工咁擺低即係啲工作處理曬啦，咁啊跑即係上咗獅山啦，咁啊沿住獅山，跟住就落去諗住大埔道嗰個方向，就再上轉上針山嗰啲位咧，咁喺近馬騮山嘅位咧，鷹頭山嗰度嚟噶啦，我見到有兩個老友記咧，喺度打羽毛球。 我知道你讲边度，即系喺度石屎平地嗰啲。 佢唔系石屎地嚟噶， 避车柱嗰边。 佢唔系石屎地，佢唔系避车柱啊！佢直头喺个山路入边，因为去到近鹰巢山大埔道嗰个位咧，其实佢有啲弯位咧，好重复噶。但系佢零零四四有几个弯位咧，喺啲树林入边嘅。 哦， 嗰度零零四四个空地大少少嘅。咁于是乎，我撞过佢哋几次啊！佢哋就系喺嗰个位咧，佢哋。用嗰啲木板式嘅羽毛球，木板式嘅羽毛球，咁喺度打啊打啊咁啊！我见到佢哋咧，我会叫佢哋亲埋我一齐玩嘅，一齐打羽毛球喺个山上边，真噶， 猜两板啦咁样。 系啊，我真系同佢哋猜两板，即系同佢哋一路又倾偈啦。佢哋又问我，点解自己一个行啊？你行喺边啊？咁我又问下佢，点解你撞过你几次咯？你都喺度打羽毛球咁样，你发觉咧系好 friendly 啦，好多偈倾啦。咁我都系借佢打几板，其实跟住又发觉又拜拜，下次有缘再聚咁样。 其实你咪真系见到噶， 我真系见到嘅， 好灵异喎！ 真系见到嘅，系开心噶，唔系鬼故嚟嘅。但系发觉喺个即系山上面都令到我学会咗一样嘢，就系、是、原来喺个山上边咧。是有好多嘅事情係可以去到處理，可以去享受， 喺個山上邊，唔係淨係話你完成咗條路線， 即係享受係好緊要， 係啊， 識得享受嗰件事。 由我以前未喺個山上邊行山啦，未真係好正式玩比賽，即係好初頭嘅時候咧，我係好喜歡喺個山上邊瞓覺，係真嘅。即係喺個山上面瞓覺，就譬如有陣時喺有啲凳打橫嗰啲擺喺度啦，係啦，又或者有陣時喺啲喺啲樹上面有啲粗大啲、肥大啲咁，我都會喺上面攤頭下，係啊，晾一晾啊，咁啊攤頭下 都係㗎。有時攤張墊咁就 係啊， 啲太陽曬落暖暖地又係啊，係 啊， 係 啦，冇錯， 好舒服㗎。 嗰陣時咧係我形容自己人生入邊最享受行山嘅時間。甚至乎比開始參加比賽嘅時候更加享受行山，因為我唔會去諗個時間，而係享受喺個山入邊嗰種自在嘅，係啦，嗰種自在嘅感覺， 吸收大地嘅嗰啲即係正能量啊， 係啊係啊， 但好喎、 啊，係啊，所以就係到而家我行山嘅時候都好喜歡呢種有陣時有啲朋友溜我玩比賽嘅、啊，我話我就算同你玩比賽，我都唔係好想計時間。我想去完成個比賽，而唔係好想去坑個時間。 哦，呢個係個即係人生哲理啊， 係嘛？ 我完成件事就得㗎啦， 係啊， 享受個過程。 因為反正你就算追時間，我一定贏唔到。大把而家，譬如生日教練或者跑山嘅教練，或者有好多教練，佢哋攞住個成績去揾食㗎嘛。咁我唔係攞住成績去揾食㗎嘛。 哦，我冇乜成績，我跑得好慢。 咁所以咧，我自己都會覺得咧，喺個山上面原來有好多種唔同嘅玩法，其實係真係啱啊。 有啊有啊，而家咪好興個即係麥理浩徑全走啊， 嚇 咩鳳凰徑全走。 係啊係啊，四徑全走而家好多呢啲。 好多好多好多，就係嗰種玩法唔同啊。我哋講緊係會孭住個背囊。 吓 瞓几日咁样就完成呢个旅程嘅， 吓 就唔系话我哋最短时间内完成个麦理浩径，咁又亦最快嘅纪录啊，麦理浩径系十个钟头三，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 系惊人嘅纪录嚟嘅，嗰100公里， 好犀利噶，好犀利噶， 你平路你都未必做到呢个时间啦。 以前嗰个纪录系12钟头已经，哇好劲啊，咁 系啊，由以前姜甲兵年代，跟住去到消防， 系啊系啊， 然后消防再譬如有解放军嘅参与， 系冇错， 跟住就变成而家好多赢嘅咧，都系啲真系跑山嘅专家啦， 系。 系啦， 咁嗱兩個玩法，咁佢有佢嗰種即係拼勁嚇。 嗯， 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好多我哋大陸嘅同胞咧，咁落嚟香港行。 哦，佢哋都好多都贏到嘅喎，贏到香港嗰邊嗰個比賽嘅喎。 我想講佢哋係另外一班休閒嘅。佢孭住背囊落嚟玩全走嘅， 全走即系墨镜全走咁样，我当系啦，墨镜全走，即系100公里咁样，入边就一路玩就一路享受嗰個過程咁樣。 係捉親添 嚇，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啊，睇翻住佢先，啱啱先做一吞口水逐身想讲嘢。 咁佢哋咧就真系犀利嘅，因为喺个山上面唔单止净系，譬如有中国人啦，譬如亚洲有好多人，譬如全世界嘅我都会见到。大家行山嗰个感觉，我觉得反而咧，我觉得系亚洲人比较上追个时间多啲。 哦，个民情啫，到玩到咁上下，你就满足唔到噶啦嘛。就會轉另一個模式嘅，因為再鬥時間咧，你會因為隨住歲月啊，體能會下降噶嘛，咁就會轉咯，就會轉一個啊，我想享受一個旅程。 咦，咁似我啱啱講嗰啲， 係啊，真係會咧，咁啊，我都已經過咗嗰個時間，即係我一望翻啲啊助教仔咁，佢哋廿零歲，哇，好衝嘅，我唔會噶啦，我都唔係嗰個衝嗰個年代過咗，咁想睇翻咧，有一次我哋見到一對夫婦，咁我帶住五個小朋友，我估小朋友唔係全部都係佢。咁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就帶住呢五個小朋友咧，就同我哋就講啊，我哋墨鏡全走。咁我哋喺張上撞到佢， 係即係第三段啦， 第三段上面。咁我哋就喺度露營。咁啊見到佢哋咁啊幾個人過嚟到就喺度露營。咁啊睇一睇，哇奇怪啦！佢就問個士多啊，有冇米賣啊？有冇飯食啊？ 哦，係啊。 啊，咁我就因為士多其實即係純粹係俾你買下豆漿啊，買下啲啤酒 花， 即係 汽水啊咁樣，即係等你有一下休息咁樣啦。 咁原來我就發覺佢問佢：，你冇露頭咩？我有露頭，但係淨係得米啫。咁你其他嘅主食就冇喎。咁咪同埋佢哋啲嗰啲技術咧都好得意。咁佢我問再問多兩問咧，哦。我哋喺睇大陸嗰啲好出名嗰啲網頁啊，又或者好出名嗰啲社交媒體咧， 咁就介紹啦。啊，好勁啊！我行到啊，咁啊，根據佢啲嘅 tips 就行。 嗯， 咁佢哋嘅玩法咧就係、是、啊，你最緊要咧就揾到士多。 嗯， 去到士多就有嘢食啦。 哦，即係佢哋跟佢哋自己網上面睇嗰啲，有啲人拍片嗰啲咧。 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哋就後屘就同佢講，唔係喎，唔係間間有喎。 嗯， 萬一冇開咁點算？ 嗯， 咁同埋你水又唔係好夠喎，佢去到士多先買水。 哦， 咁你期間咧？就唔夠水喎、 啊， 咁仲有啲露營技巧又唔識喎，佢哋就將啲鞋啦、廁紙啦，就喺營外邊周圍掟。咁、啊、我就同佢哋講：，喂，廁紙要攞翻走喎。啊，佢哋誒又真係攞翻走嘅。 係， 佢就哦係咩唔得？ 因為佢哋冇人同佢哋講，佢哋唔知啫。 佢、啊、唔知， 佢知佢咪、做咯。 佢會執翻嘅。咁、啊、另外就啲鞋擺出嚟咧，有咩唔好處？嗰一晚有濕文魚濕曬。 嗯。 咁佢就見到人哋有個即村民有個柴爐， 嗯， 佢就衝入去二話不說咧，就把對鞋塊面烘乾。 哇！咁唔好人哋煮嘢食嘅地方， 差啲咯。咁當然啲村民就一好 nice， 非常之 nice。 嗯， 隨便啦。 嗯， 你唔怕對鞋用就算啦，咁樣。 嗯， 咁後屘我同佢講唔係幾好喎，咁好似出入你屋企好似唔係幾好。 嗯嗯， 咁呢個可能即係佢個處事嘅心態。 嗯。 咁就反返轉頭啦，即係想講話個準備， 係 資訊準備又唔係好足夠。 嗯， 咁我哋又好難即係怪佢哋一面到，因為大家都係講緊佢哋嗰個玩法咧，都係有少少我急功啲，我想完成就算啦。 嗯， 中間佢哋未去到心即係心咁諗啊，我應該帶啲乜嘢好啊？ 嗯， 咁而家最近又有啲兩極啦。哦，我哋要超輕， 係 就好勁啦， 速跑嗰啲 啊，超輕嘅我要露營嘅，超輕嘅、 超輕嘅露營 嗰啲就算啦咁。 嗯， 咁最近有啲新推嘅咧，我見到就係佢話啊，我哋要超重裝。 嗯， 重裝其實對我哋嚟講，咪即係正常咯。即係嚇咁得意嘅咧，即係好中意啲，我覺得係啲標題。 係 啊，我哋重裝三日完成咁樣。哦，我明嘅，即係咁好辛苦喎、啊。你冇準備嘅話，同埋開始獨行，獨闖咁，但係就好危險啊。 嗯， 啊，即係其實大陸都有啲登山文化咧。中國登協啲朋友仔都同我哋講。佢開始封山， 係 啊，四姑娘山就係一個最新嘅即係消息啦。因為好多人就係嗰啲乜書上面咧就講話啊，有腿就可以登的山， 嗯， 咁即係有腳就行得噶咯喎，但係5000多公尺嘅， 哇！ 咁啊，結果度真係好多人受傷啦，好多人死添啦，咁啊即係身故咁就國家就開始管制，唔得喎， 嗯。 你哋唔可以咁樣喎，咁就封山。 嗯、 哦，咁所以就每個地方都有佢哋自己嗰個嘅行山文化。喂，嗱，今日時間差唔多， 好， 我哋下次可以再 share 下啲。 好啊， 唔該曬你先，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的。咁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而香港电台第二台会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应该会有交通天文台，记得留翻喺度啦。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晨光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7:07嘅早上，23度啊，咁啊喺今日朝头早晨光第一线入边，咁啊见到哦有啲射击练习通告，我哋一齐先睇睇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继续翻到嚟神光第一线嘅神光交通天文台啦。今日船仔都喺直播室入边嘅。 系啊，早晨啊，小白。 冇错啦，咁啊，神光交通天文台咧，今日系由于公众假期嘅关系咧，今日交通组咧就冇咁快咧就提供呢一个嘅服务嘅。系啦，咁啊，晏啲会唔会有咧？咁啊，哦，晏啲都未必有喎。今日咧，哦，今日晏少少就应该会有啦。系啦，咁我即刻咧就帮听众睇一睇，十一点钟开始咧，咁啊会有翻正常嘅交通消息噶啦吓。 啊， 系啦，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话朝头早咯，我又想知道出边有冇塞车啊，各样嘅。其实寻日咧开始就都有更加多嘅学校咧，咁啊放假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冇乜塞车嘅情况出现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纯粹啊，咁啊用翻平时嘅方法咧，就睇呢一个地图上面嘅话咧，出边都系路路畅通，连埋屯门嗰个位置都冇塞车。 哦，咁真系几好啊！ 咁啊，真系冇塞车喎、 啊。而家未起身啊嘛，七点二啫。 系咯，咁啊，真系今日真系路路畅通、啊，真系市面一片都气啊气啊气啊，真系大家都气 啊气啊， 大家心情都好啦吓。系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其实即系除咗系交通组啊，虽然休息啦，但我哋自己都揾咗啲交通方面咧，因为讲紧呢一个假期咧，其实就亦都有好多嘅交通措施咧，咁啊因应住呢一个假期嘅关系咧，咁啊需要咧就提供增强咗呢一个嘅服务嘅，咁所以喺早上嘅时间咧都可以咧就揾嚟俾大家。 可以啊，嗱，不如讲下港铁先啦。 好啊， 嗱，因为一年四日嘅复活节假期咧，咁啊都惊大家忙啊。赶住去玩啊！咁点算咧？嗱，其实首先咧，第一个咧会加强嘅咧就系港岛线、荃湾线、南港岛线同埋迪士尼线部分嘅时间段嘅列车啦。咁、一共咧都增加咗300班车嘅。 哇，咁多啊！ 系啊，好多、啊。咁、唔同时段咧，有啲特定嘅时段啊，咁就会有为3至6分钟不等咧，就有一个嘅列车嘅增加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大家都系唔需要担心嘅。咁至于有边三个时段咧，嗱，譬如南港岛线咧，全日三个时段会增加服务嘅。咁第一个就系朝头早7点到9点，即系而家开始啦。之后咧就下昼1点到4点，傍晚5点到7点嘅。咁迪士尼线嚟讲咧，大家想去嗰个主题乐园咧，咁就由朝头早嘅9点去到9点半，晚上6点去到7点，两个时段咧会加密去到5分钟一班车嘅。咁所以如果想进出乐园嘅人咧，就非常之方便啊。 咁其实都见到因应住维港两岸有一个即系举办大型户外艺术计划咧，就系、嗰个艺术 at 维港2024。咁所以港岛线、荃湾线咁亦都会喺黄昏以及晚上嘅时段咧，咁啊加密翻嗰个班次。咁如果你话呢段时间我唔单止净喺香港玩，我都谂住咧就系北上嘅、北上梗系除咗飞机之外，香港最劲嘅另外一个就系梗系高铁啦。咁啊，高铁亦都会加强翻呢一个嘅班次嘅。咁啊，港铁都预期啊，复活节嘅假期同埋清明节嘅会有好多嘅乘客啦。咁所以3月28号即系寻日开始，至到4月6号咧，就将会每一日咧就再额外增加往返咧就西九龙站同埋福田站嘅班次嘅。咁啊，连同之前一早已经公布咗加开嘅班次。所以咧，由4月6号开始增加到星期六嘅恒常班次。咁呢一段期间每一日总共超过100班嘅班次去来往各站点嘅列车班次嘅。而家好多朋友咧，我同你住新界北啦， 系。 如果我哋北上，譬如我北上嘅定义暂时深圳咁样啦，隔篱嘅城市啦。咁我哋譬如东铁就好方便啦。但系有啲朋友其实住喺九龙嘅。或者住喺港島嘅，咁佢哋如果都想譬如上深圳消費，或者再去廣州咁樣啦，其實佢哋真係會選擇咧喺西九龍站嗰度就直接坐高鐵，可能真係上深圳啊咁樣。 哦， 係啊，因為呢個就佢哋嘅方法，因為對佢哋嚟講呢個真 係係 呢個真係快，咁所以咧就真係大家可以留意翻邊一個嘅方法啱自己啊。咁同埋咧就為咗方便市民數目啦，咁港鐵都話到，咁啊來往港鐵屯門站。同埋咧就係曾咀靈灰安置所嘅港鐵巴士 K52A 嘅路線 ，K52A 路線啊，咁啊由今個月嘅16号開始啦，至到復活節嘅假期期間，清明節當日咧就以及隨後嘅2个星期6日啊，大部分時段咧，咁啊班次都由60分钟加密至到15至30分钟嘅，哇，加密咗好多喎， 係咯，咁啊， 即係按照翻個 percentage 真係勁喎呢個。 啱啊，俾大家數目嘛。 係啊，其實而家我有陣時行過啲即係附近有啲叫做安置所、靈灰安置所嘅地方咧、都已經見到有啲執法人員喺度，即係負責維持緊啲交通情況。上個禮拜我都見到噶啦。 係啊，大家多數一係就早啲， 係啦，早少少， 或者遲少少，即係未必個個都會想正日去拜，因為太多人啦。 大家都知道正日係真係太多人啦，咁所以嘅可能之前之後揾到啲時間都可以去啦。咁啲警務人都知，咁所以就一早已經咧喺度。 即系等候大驾光临噶啦吓， 嗯，冇错。咁头先讲到高铁之外咧，如果大家都系习惯咗去港铁站咧，亦都要谂下办法去嗰个港铁站噶嘛。咁所以咧，九巴同城巴亦都加强咗由市区去到唔同口岸嘅巴士服务嘅。咁譬如咧系 B 1号线啦，就系由天水围天池去到落马洲站嘅。咁另外咧，来往呢个屯门去到香园围口岸啊，呢个 B 9路线咧，亦都系会加强咗。一啲嘅时间加佢仲有一啲嘅路线嘅，咁就会维持到复活节去到清明节嗰个周末嘅。 咁另外九巴亦都话到啦，咁相关转乘路线包括咧就来往元朗西至到荃湾站68M 线咧。以及咧就来往元朗西至到铜锣湾嘅968号、968线咧，咁就会因应住呢个客流量，咁啊适当嘅时间就加强服务，相当有弹性。 冇错，咁啊唔使惊话，喂有啲时间冇乜人，咁点算咧？ 系啦系啦， 唔紧要，我哋繁忙时间先加嘅。 系啦，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除咗我哋。去唔同地方啦，旅客们都会嚟香港。 咁梗系啦，最好好多旅客嚟添啦。 系啦，咁而且而家又好似有啲韩国嘅旅行团又中意去搭下巴士啦。 哎、之前咧 ，Didi 都讲过啊，我家姐都有同我讲，佢话喺弥敦道真系见到好似系六号巴士啊嘛。 系 系啦，咁啊真系。 系咪咧？我都唔肯定。 好似系啊，因为我家姐，我叫佢咧，下次见到影张相俾我睇啦。佢话真系有啲韩文喺度噶。 哦，诶、啊，因为咧而家增强班次嗰个就系六号线啊。 系嘛？ 系啦，就系由3月29号、30号。同埋4月5号、6号咧，亦都会加强咗6号线嘅。咁呢个6号线咧，就系来往荔枝角去到尖沙咀码头嘅服务。咁就系喺边一度咧？就系、是、接载穿梭喺九龙区，真系好忙嘅地段啦。就系、是、呢个弥敦道啊。咁就包保大家唔会话哇太多人啦，点算啊？上唔到车啊？ 去埋钟楼， 系 系咯， 又系旅客嘅热点啦。 又系旅客热点。我成日觉得钟楼嗰个位咧，即系以前我哋睇翻啲照片咧，咪见到系嗰个火车站嚟嘅。 系啊，系啊。 系啊，我觉得应该喺嗰度咧就做多啲呢一类型嘅宣传，即系等啲游客就会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好强，即系呢个历史嘅地方。因为有啲人未必系上网睇噶嘛，有啲游客可能我去到先会见到嘅。咁如果再多啲呢方面，即系叫做新旧呼应翻咧，咁就会几好。因为我见到外国好多嘅车站咧，或者啲大型钟楼，佢都会有几多呢一类型嘅 decorate， 去到话俾大家知呢个系一个好强嘅历史建筑嚟，过百年嘅咁 样。 系啦， 其实都系，我觉得香港其实就歷史係真係 有 噶， 有啊有啊有啊。 咁又多一啲唔同類型嘅建築物啦。咁如果你喺唔同建築物嗰度加翻呢一啲嘢咧，其實係一個幾好宣傳香港嘅方法嚟嘅。 係啊， 即係大家諗 有歷史嘅地方， 係咯。大家諗起香港，可能就係諗起金融城市。咁我哋唔係得呢一面噶嘛，我哋都有歷史涵養噶嘛。 係啦，咁如果你話啲遊客知道原來嗰個鐘樓以前係個火車站喎，咁我而家都難想像啦。 係，我特登睇翻啲相，我覺得好得意咯。 係啊， 即係見到嗰個位咧。 你有冇睇翻以前廣播道嗰啲相？ 光 脱脱噶，以前呢个小山丘光脱脱，系啊，跟住我哋呢一栋嘅广播大楼侧边咧，全部都系啲草地咁样噶。 我就 系、 是啊、我就系知道咩五台山 咯，系啊，因为以前 TVB、ATV 嗰啲都喺度嘛。 系，我想象唔到咯。 啲系啊， 我想象唔到点解可以有咁多间咯。 集中晒喺呢一度啊嘛，以前系咯，咁啊，所以都非常之有趣啊吓。系啦，咁同我哋而家咧都睇睇天气先。咁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早晚咧有薄雾，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29度噶，吹微风。展望啊，听日稍后天气咧，哇，慢慢唔稳定咯。星期日间中啊有骤雨同埋雷暴，嘣嘣。好啦，随后一两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咁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嘅。因为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咧，哇，星期日啊见到即系天文台啲九天天气预报咧都话俾大家知噶啦，落硬雨啊。咁啊，仲系啲大雨嚟添，即系头先嘣嘣嗰下就喺星期日咧，会可能听到留意到噶啦吓。咁啊，唔想湿身嘅话咧，礼拜六日啊，即系都系公众假期嚟嘅。咁啊，又或者系呢个复活节，如果你留翻香港嘅话咧，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就唔好湿身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今日啊，同大家一齐搭下车。啊，而家系搭车喎，以前要搭船嘅。你以前系，以前做考察未噶？你搭船去大屿山个年代。 嗰阵时去玩啫。 系啊，嗰阵时系啊。 当我懂得去睇啲风俗嘅嘢时候咧，都已经系有 已经有桥啦。哇，呢个真系，我都谂翻咧，我以前细个如果搭船去大屿山咧，我印象之中咧都系要2个几钟啊。 好啊，好好麻烦嘅。 系啊系啊系，喺中环上船啫嘛，我记得好似系。 即系当仲未有青马大桥 吓， 嗰个年代咧，入去譬如入去大屿山、去梅窝啊、大澳嗰啲地方咧，哇，真系要非常之繁复，一定要搭船啦。 系啊， 喺梅窝上船啦，喺梅窝落船啦， 跟 住梅窝等巴士啦，咁样咯。 哦，系系、啊， 多几个选择啦，咁样。 而家好多选择啦，你坐缆车又得。你即系以前都想象唔到啊，因为以前我谂我细个嘅时候，即系街哥后生嘅时候都喺度谂，哇！你起条桥去大屿山系咪讲少啊？咁啊，而家喺度啦，所以交通真 系 好方便 好多系。 系啊，咁啊以前咧，即系大屿山就真系一个岛嚟，大嘅岛嚟嘅。 嗯。 咁啊，入边都一直以嚟就住咗唔同嘅居民喺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文化。 系啊， 响原居民其实有冇话几耐之前喺明朝嗰阵时就已经喺度住定系点样？ 第一件事咧，要有一個正式嘅觀念先。其實咧，大嶼山咧嘅有人居住啊，原居民居住咧，其實好早期已經有噶啦。 係 好早嗰期，早到咩咧？嗱，有記載啦嚇，起碼宋朝嘅時候咧已經有人住啦。 哦， 宋朝係啊， 係 啊。咁啊，最早期嗰啲咧係主要啲咩咧？咁咧就有記錄啦，係做嗰啲做鹽啊。 哦，鹽巴嗰啲 friend 做鹽啊，因為點解咧？譬如今日大澳。啊，大澳啊，仲有啲以前嘅鹽田嗰啲遺址喺度嘅， 系啊系啊系 啊，啲遺址喎。咁咧，以前嗰啲人就喺度做耕鹽啦，喺度爬鹽啦，系啦，就咁樣啦。 咁但係大唔係大澳啦，即係大嶼山都好大嘅喎。 大嶼山好大啦。咁另外譬如話成個大嶼山啦，主要有幾個舊嘅鄉村嘅聚集區啦。 係 嗱，大澳啦，就來最耐歷史啦，應該係。其次係仲有東涌啦。 东涌即系而家， 东涌喺明朝或者之前都应该有人住噶啦，系起码呢个起码噶啦。咁啊，跟住仲有石壁喎， 石壁啊，哦， 今日嘅石壁水塘啊， 系啊系啊， 喂，历史好耐噶， 系啊，石壁以前都有人住噶， 哇，石壁系一个好大嘅河谷嚟噶，有平地，所以咪有人耕田啦，有水有耕有田地啦、 啊， 不过而家变咗个水塘咁啊，先要啲人搬走晒啫嘛。 哦，咩以前渔港嚟噶定系咩嚟噶石壁？ 唔系普通嘅农村嚟噶嘛。農村嚟噶嘛，咁啊石壁啦、大澳啦、大澳啦、東涌啦，呢啲都係主要嘅大啲嘅喺大嶼山裏邊嘅我諗叫鄉村啦，細少少嘅咩水口啊、塘福啊嗰啲咯， 哇都幾多喎、啊！你越數越多喎、 啊，係啊多噶，不過咧就好隔閡啦， 係 好隔閡，咁所以就唔係聚埋一齊啦，咁所以就即係三三兩兩咁樣咯，分曬喺呢個大嶼山唔同嗰啲彎入邊啊，啲谷入邊咁樣咯， 係 仲有梅窩咧， 係喎係喎， 仲有梅窩有好多條村㗎，梅窩明朝嘅時候已經有㗎啦，譬如銀礦、銀礦洞嗰度嘅白銀鄉，起碼明朝嗰時已經有村㗎啦， 係 係咯， 咁會唔會有啲好大嘅大時大節，然後就成個大嶼山啲島即係啲島民我咁講啦，咁、大家就一齊隔村就一齊有啲 event 冇啊冇啊冇一個係聯過成個島嘅，咁各個鄉即係各地嗰啲唔同嘅村啦，佢哋就因應嘅時節咧，即係各自自己嘅民族活動咧，即係譬如河灘啊嗰啲嘢啦，當中最熱鬧嘅都唔使講嘅就係大澳啦， 哦， 大澳。高峰期啊，一年做神誕都好似有七八個。 哇！ 唔同嘅神靈、唔同嘅廟都有做，都有人做神誕嘅。 大家嗰啲叫做咩召啊、誕啊嗰啲，其實個時間係不一樣嘅。 有啲唔一樣，有啲唔一樣啦，有啲係相同啦。嗱、譬如話東涌嘅猴王誕， 係 佢係做農曆八月十八嘅。 八月十八。 系啊，同其他出边嘅有啲，譬如话九龙城嗰啲做六月啊，嗰啲又唔同咁样。 咁佢哋全部都有自己嘅文化风俗啦，咁样。好啦， 各原因啦，唔知点解啲时间会唔同啦，系咯。 系咯，即系呢个要靠你大家慢慢再琢磨一下，话翻俾我哋听。 好啦，喂， 嗱，大澳，我哋先讲下大澳有啲咩特别独特自己嘅文化风俗先，今日。 系嗱，咁啊，大澳咧，其实最主要因为嗰度咧，嗰啲地咧。就唔係耕田嘅，係爬鹽啊，係爬鹽咧。佢嗰度咧就係近海啦，同埋可能係啲水質好啦。咁所以好早期咧已經係有記錄咧，嗰度係做鹽田嘅，係鹽田嘅。所以嗰度咧就農民就唔多嘅。咁另外有一個近海咧，咁啊聚咗好多啲咩咧？就啲水上人啊，鄧家人啊，咁就嗰度咧就係一個漁港嚟嘅，其實係一個漁港爬鹽嘅地方咁樣啦。咁就所以咧。 塞澳嗰個水上人嗰、那個嗰、那個咁嘅風俗咧，係零舍豐富嘅， 嗯， 零舍豐富嘅，咁啊好多嘅水上人咧，咁啊佢知啦，佢出海打魚梗係靠神靈保佑噶嘛， 係啊，咁 咪連帶嗰啲神板咧都零舍熱鬧啊咁樣咯。 咁如果你話譬如大澳嘅水上人同譬如香港仔嗰邊嘅， 嗯， 咁個大家都係水上人啊，咁又會有咩分別嘅咧？ 啊，第一件事咧。水上人咧，咁啊，梗系拜先后啦。 系啊， 但系大澳咧最旺嗰个神明就唔系先头，系杨后。 杨后啊？ 杨后佢有间法定古迹系杨后宫嘛，杨后古庙嘛，就喺个宝珠潭嗰度啊嘛，个风水好靓啦。 哦。 咁啊，大澳嘅渔民咧最信、最多人、最紧要嗰、那个。就是杨后，反而不是先后， 嗯、 但他都有先后庙的。他先后庙就是 在那个新村那边的。 是。 但我新村那边来的。咁但是都有，但是比起那个就是大家那个热衷啊那个人数呢、嗯、就是杨后那个犀利好多啦。 哦 基本上譬如渔民有新船啦、龙舟落水啦或者特别的嘢呢、都个开光仪式啊都是揀在杨后古庙那边做。 就不会去天后 那边。不是天后那边做的。 哦咁你几时开始会有这个分别呢、既然大家都是学你话斋啦水上啦。照道理都是一系天后的啦但是为什么会无端端又有杨后古庙 咁杨后古庙那度咁啊咁啊第一地理方面地理方面就方便啲啦、近住大澳嗰、那个嗰啲渔船个停泊嗰度啦因为呢天后古庙就离开一啲远啦其次就可能是一啲唔系灵异嘅嘢囉准啲佢准啲啊佢樣樣都靚啲咁樣，咪啲人轉走去拜咯。 樣樣都靚啲，我中意你呢句。係啊，其實真係咁啊，樣樣都靚啲，咁啲人咪去佢嗰度咯。 係好自然㗎啦。 係啊，好自然啊。 啲靚啲咁樣，咁啊咪自然去咯， 係 咯。 係咁以前咧，佢哋就做好多鹽啦，因為鹽港啊嘛。咁佢哋就做完嗰啲鹽，就用翻船就運去其他地方嘅。 嗱呢樣嘢咧，就應該咧就唔知嘅。 嗯。 咁你估啦，推斷啦。咁佢嗰度有條嗰個近海有碼頭咁啊，啲鹽嘅收成早期嘅，梗係用船運走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後期嘅咁可能真係用車啦咁啊，但係呢啲就冇研究啦，邊人研究得咁細啊？ 哦。咁啊，所以即係你話係啊，大澳都有好多唔同傳統嘅風俗啊嚇。咁啊，仲有啲咩特別嘅嘢係真係大澳獨有嘅其實？ 大澳特別嘅獨有噶。咁啊，佢嗰啲屋啦， 系啊， 嗰啲木嗰啲咁嘅木屋啦， 系 啊，喺个 海上边， 嗰条涌嗰度啦， 系 啊，咁佢有三，原本有三条涌嘅，咁而家有一条系塞晒噶啦，咁主要嗰条中间嗰条大涌啦， 系 侧边条二涌咁样咯，即系咁样啦， 系咁啊都有趣啊，咁啊 爬龙舟就会喺嗰度爬啦，咁啊佢嗰度一个独特嘅，其中一个好紧要嘅咧就系爬端午节啦， 嗯。 端午节咧，咁啊，点解紧要咧？嗱，水上人咧，端午就大过年嘅， 系， 即系过端午节咧，系比过年更加重要嘅， 系。 咁咧，佢哋大澳嘅爬龙舟咧，第一件事就系佢系第一，佢就系国家级嘅呢个文化遗产， 系啊系啊，见到， 即系文化遗产嚟嘅，好紧要嘅呢个好好有特色嘅。咁点解佢能够入选咧？其中一个最重要嘅原因就系咧，佢历史好耐，超过100年。超过100年。咁啊，点解会出现有爬龙舟咧？水上人不嬲爬龙舟就系、是、主要就系驱瘟疫啊嘛。 系啊， 驱瘟疫啊嘛。咁啊，传闻咧早期咧，大澳嘅渔民咧就系冇爬龙舟嘅，但系因为百年前啦，系真系发生过一场大瘟疫。 系。 咁于是乎咧，佢哋就用龙舟咧作为驱瘟疫。 系。 就咁样啦。咁啊，于是乎就开始有龙舟啦。咁一路咁啊流传落嚟啦。咁保持咗三隻過百年嘅龍舟，即係意思係個堂口名啊，過百年嘅，咁啊仍然保留咗喺度咯。咁每年咧，端午節咁啊有好多有龍舟競賽啦，其他漁民會啦，咁啊嗰啲都係普通嗰啲木船或者係纖維船啫。呢三條木造嘅大龍船咧，咁就係真係鎮山之寶啦。咁係嗰日啲先拎出嚟咧，油沖啊。咁油沖咧就點樣油法咧？条龙船爬咗之后咧，后边会拖住只艇仔嘅。嗰只艇仔咧就接咗大澳里边四间最来历史嘅庙里边嘅神灵咧嘅核心，就放咗喺个艇仔嗰度。咁跟住咧就龙船就拖住嗰只艇仔。 艇仔稳唔稳阵噶？ 大澳里边几嗰啲龙舟去到个位啦，就游一个圈咁样咯。即系意思就系话。 接嗰啲神靈出嚟咧，就真係巡察嘅地方，咁啊將啲唔好嘅嘢趕走佢，咁啊保護到個地方冇瘟疫咯。 哦，哎呀， 咁意思啦。 嗰、那個艇仔我都有興趣，即係望一望啊呢、這個。 嗰只艇咧就要求好高嘅。 係。 點解咧？女人唔落得嘅。 係。 係啦，女士唔落得嘅，呢個舊傳統嚟㗎啦。 嗯 咁啊，只係咧佢啲男士啊先能夠有資格綁啲神像啦，落、去個艇就有男士先能夠登嗰只，登嗰只艇咧坐陪住。陪住嗰個啲神靈坐，咁一路行咧就一路要殺殺啲伊之後個河嗰度製啲水丘啊咁樣咯，咁樣咯，即係有咁嘅傳統。呢、這個傳統就非即係延續咗成百年噶啦，咁啊所以咧就係即係可以入選非物質文化遺產咯。 係啦，咁啊有機會嘅時候，大家各位聽眾啊，不妨望多兩眼啊嚇。 咁啊錯嗱，咁啊係啊，呢個提一提啦。如果想去望嘅話咧，咁啊有少少時間上嘅要求嘅。第一咧，佢固然佢遊龍咧就初五啦，但係咧。落水咧就有啲應該初四已經落咗水噶啦。 係 點解咩叫落水呢嗰條龍舟唔係成日擺喺個海嗰度噶嘛？平日咧佢就會收喺個龍廠嗰度嘅。 係 即係個龍舟啊，龍舟個龍舟就擺邊度咧？就擺喺楊侯廟側邊一個啲木箱咁樣嘅木棚咁樣嘅。咁啊推條龍翻上去擺一年啦，係嗰幾日先出嚟 嘅 啫。 咁平時喺個楊侯古廟嗰度附近都會見到嘅。 側邊嚟啫嘛，係啊，見到嘅，即係留意一下啦，係咪 啊？係啊，係啊，係啊。 嚇，咁樣啦。 係啊。 推落去嗰下海嗰下都要幾費力㗎，因為嗰條龍舟都好重㗎嘛， 成 噸重㗎嗰條龍舟。 哇！咁啊，即係呢啲好多嘢睇埋。喂，大嶼山仲有好多，我哋下個星期再講，佳哥。 好， 好，唔該你，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沙战事持续，以色列表示摧毁哈马斯一条连接加沙南北长约 2.5 公里的地底隧道。哈马斯属下武装派别卡桑旅表示，在加沙城用火箭弹袭击以军一架坦克，在南部汉尤尼斯用火箭弹袭击以军的坦克和装甲推土机，并且在一座住宅内设置陷阱，造成以军伤亡。卡桑旅又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属下圣城旅在加沙城的希法医院附近用迫击炮和火箭弹轰炸以军士兵和军用车辆。另外，加沙卫生部门说，以军空袭南部拉法市一间房屋，至少12人死亡。位于荷兰海牙的联合国国际法院就南非提出的诉讼作出裁决，下令以色列采取措施改善加沙地带的人道状况。国际法院颁布的两项新的临时措施，要求以色列不要拖延，要确保畅通无阻地提供基本服务和人道援助，包括食物、水、燃料和医疗用品。法院还下令以色列立即确保军队不可以采取可能损害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行动。法院要求以色列一个月之内报告执行命令的情况，南非欢迎裁决，形容意义重大。哈马斯欢迎国际法院的裁决，但认为需要停火制止人道危机。南非北部一架巴士坠入峡谷，至少45人死亡。交通部说，这架巴士由邻国博茨瓦纳开往南非北部林波波省一个城镇，途中从桥上坠入峡谷。声明说，司机失去控制，巴士撞向桥上的障碍物之后冲出桥面，坠落地面之后起火。车上46人当中只有一名小童生还，亦都受重伤，已经送院救治。救援行动持续到当地周四深夜，一些尸体被烧至面目全非，其余被困在残骸中或者散落现场，乘客的国籍仍然有待调查。俄罗斯一架军机在克里米亚对开海域坠毁，社交媒体的片段显示，一架飞机冒着火焰从空中坠落。黑海一个港口的市长在社交平台说，这架军机当地周四坠落附近海域，他未有透露坠机原因，又说机师弹射出舱，

晨，今朝 spot 到你啊，嚟到咧复活节假期啊，今日咧路面咧极少车啊吓，咁可能好多朋友 就路畅通啊， 未起身啦或者放假啦，俾自己咧容懒少少。不过咧期待你啦，虽然未出门口啊吓，但系都可以开住个收音机咧，听住晨光第一线咁啊。小白同阿欧咧为大家带嚟一啲体育嘅情报。小白，不如你讲先啦，好嘛？ 嗱，复活节啊，睇睇呢个英超榜啦，点样睇英超榜咧？睇下嗰啲榜尾嗰啲有冇得复活啦。喂，都问啲，我哋其实睇到咧英超睇19个20咧，分别就系搬尼同埋石飞联啦。咁我哋同18嘅森林咧，其实都争咗最少都四分。你谂下森林21，咁啊搬尼17，其实都几笃定噶啦吓。咁啊即系 Easter 又好，咁啊复活节咧睇嚟对佢哋嚟讲咧都冇乜帮忙噶啦，咁啊嚟紧都要谂个计啦。如果你降班嘅话，那个策略应该系点样啦吓？反而你睇翻咧，而家英超排行榜咧，嗱阿仙奴啊继续咧都系第一嘅。嗱积分方面咧，同利物浦啊同分，不过其实咧无论系第一、第二定第三啦，都已经冇乜特别大嘅分别噶啦。 系啊， 因为你根本上落都系得一分，或者甚至乎你见利物浦同阿仙奴都系大家64分，咁啊曼城63，咁曼城要追上嚟，老实讲啊，佢禁制嘅话，佢唔输。都真係可以係一個好大嘅影響力嘅，成隻獅子咁伏住你咁樣，你都要驚啊！呢個 同埋再加上就係翻翻嚟啦，即係講緊國際賽期翻翻嚟之後咧，咁啊迪布尼咧就復操咁啊，即係講緊曼城呢一位好重要嘅叫心腹中場啦，咁啊嚟緊就會對阿仙奴嘅。 喂，之前好似一場波係咪早換咗佢出嚟啊？ 係啊， 跟住嗰迪奧拿都要特登去安撫佢，同佢傾偈。 係啊，因為 解釋喎要。 我自己覺得奇倫迪布尼其實即係今季都係靠佢曼城先可以串連得咁好。當然啦，你話入波方面就前面就費頓啦，同埋呢個摩人布歐啦，即係講緊呢一位夏蘭特啦嘅前鋒啦。咁但係佢絕對係英記一功嘅。但係調翻轉頭，迪布尼究竟踢成點咧，就好影響曼城 整隊球隊啊！ 冇錯，係 啊，即係你一見夏蘭特咧，其實佢有啲位雖然佢繼續衝鋒陷陣，即係屢布喺前面咁樣嘅，但佢有啲位咧真係冇上屆踢得咁順利喎。 唔係同埋冇輸送啊，麻煩啲。所以迪布尼就絕對係中場嘅指揮官啦，可以咁去形容啦。咁啊，利記今年可唔可以用冠軍嚟送別高普咧？亦都係一眾利物浦嘅球迷咧心心念念嘅一件事嚟嘅。咁有冇機會發生咧？未知字咁樣咯。 係啦，叫啊叫緊㗎啦。咁啊，最後嗰個位啊，真係難啲嘅。咁啊，希望。我自己都想係好好睇睇，係啦，即係喺一個感動嘅位嚟嘅。咁你始終你亦都有冠軍係送別一位名帥嘅話咧，呢一個嘅場面係令人哋感動嘅。咁所以我期待啊呢、這個。 嗱，英超賽場就係咁樣睇啦。咁啊，今日嚟講都有兩場波噶啦，有澳職啦，同埋日職聯啦。咁啊，東京綠茵咧就對呢個京都不死鳥。不過今日咧可以用多啲時間同小白講下兩件咧本地體壇嘅一個大事件。 嗱， 既然頭先講開足球咧，同你研究下呢一個客氣啦，安達臣啊，琴日咧足總就舉行2024年嘅周年晚宴啦，咁啊會後咧主席霍啟山啊 Eric 咧就表示啦，提前啦同咧港隊嘅主教練咧唔係解約啊，通常提前咧就一定係 解約 嘅，提前 啊傾合約喎， 係啦，咁有冇機會傾到咧？咁啊安達臣領隊又願唔願意留低咧？呢個當中就有好多討論嘅空間啦，但係睇翻功過啊，即係安達臣咧，即係帶咗港隊之後咧，我就覺得咧係功過於位嘅。 咁梗 係 啦，佢淨係我哋都唔止一次講噶啦，個踢法都已經令到球迷滿意。咁你就算你話第一個戰績一定係好過以前啦。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就算你話都係有輸波嘅，你唔係話見到佢有好多個冠軍落袋嘅。咁但係球迷最欣賞佢依樣就係佢可以令到成班波咧生咗啊！啲球員咧係積極去到搶波啊、進攻啊、防守合力啊，咁你變咗成隊波咧係令人哋覺得咧係好順服，亦都係賞心悅意。咁你足球最緊要其實即係贏波當然好啦，但係好唔好睇？球員嗰個態度其實都係球迷看在眼裏啊， 冇錯。 咁安達臣肯定做到呢啲啦。你見啲小球迷又好，或者大家啲粉絲咧， 大家直头话众筹添，众筹留佢而家喺度话。 喂，好耐未见过呢个咁热血嘅画面啦，即系好似个个都好想支持香港嘅足运，咁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再加上譬如上一场啦，即系香港喺旺角场嗰度对乌兹别克，虽然咧都系要输波嘅，但系咧嗰一片嘅红海 啊， 全场嘅球迷 系、 啊、全场球迷一齐着住香港嘅主场红色嘅波衫、啊，其实真系令到好多即系香港嘅球迷都越勃发翻个热心，即系本身冇谂住入场支持港队，都觉得系得一两场波噶啦。其实好多香港嘅球迷咧，都系中意睇英超啦，中意睇德甲啦，中意睇西甲啦。即系对于本地波，从来都系充耳不闻嘅。但系近呢一两年，其实好多嘅球迷都走进球场去，即系走进无论大球场啦，以至咧系走进去旺角场啦，去支持一啲本地嘅球员。我自己觉得呢一件绝对一件非常乐见嘅事件咯。系、嗯、啊，咁期待即系阿启山真系可以倾得掂啦，安达臣系肯留低啦，因为安达臣都有几个东家咧，即系佢啲旧东家都叫佢翻去教噶， 因为旧东家见到佢哇，将香港队搞到即系有声有色咁样嚟，成班波即系生龙活虎咁样，佢哋都想翻去啦。 但系佢拒绝咗一啲地方，唔去嗰啲地方教嘅。嗱、拒绝嗰啲地方我又唔讲啦。但系佢想去咩地方都好似有同啲记者朋友有品过一次嘅。咁究竟实情系点咧？唔知道啊吓。咁啊，希望真系倾得掂啦。嗱，头先话有两件啊，本地嘅体坛嘅大事件啊，同小白去倾下。另一个咧就系琴日咧，因为好闷啊。喺屋企咧，即系都睇波啦。咁啊，睇乜嘢咧？就系、是、港台电视32咧，就全程直击呢个 WCBA 啊，呢个李子君啊，领军嘅中国香港队啊，女子三人篮球队咧，就喺新加坡嗰度打呢个 FIBA 3×3嘅亚洲杯。咁、其实咧，琴日男子队咧同埋女子队咧都分别有出战嘅。咁啊，两位嘅专业评述员啦，即系阿勤啦，同埋阿苏啦，即系苏依俊啦，两个都讲波讲。即系令到我咧，即系热血沸腾。不过又可以怀下股啦，即系三打三。嗱，小白旧时你都会喺街场跟下队啦。 系啊，三打三真系好玩， 即系 three on three 咁样啦。咁啊，你记唔记得你旧时嘅打法系点样嘅咧？ 以前咁打法就我自己就比较上中意咧，系篮底嘅，即系走篮嘅。我系中意走篮嘅。咁、如果我系走篮嘅话，就一定要 mark 即系揾一个队友咧。佢係叻射三分嘅，你咁樣個套路先有得即係轉換下啊嘛， 即係補足下啦。 如果唔係你揾曬三個，你哋都係走攬嘅，咁冇意思。咁你三個係射三分，又係冇意思。 即係你就喺個策略上面去叫做調教下，一個就負責鏟攬嘅，一個負責射外圍嘅，甚至乎有個高大負責搶籃板， 係咯。 咁上中下路毫無破綻， 冇錯啦。 呢、這個就係、是。我哋僆仔，譬如lunch 嘅时候咧、我就回忆翻就 最多着皮鞋打嘅，都系、 就一定系跟队嘅。点解跟队咧？就系话喂，通常我唔知你点打啦，我就打七分嘅、即系一分一球咁样啦。咁跟住就轮换啦，因为 几分我都唔记得， 因为有好多人跟队嘅喺场边，咁大家未有得打嘅时候，咪爬住饭盒咯。到你打你咪即刻出去咯，咁当然唔健康啦，因为你一含住啖饭你都照打。 以前啊，后生嘅时候条盲肠都劲啲嘅， 我有啲同学打打呕翻啲饭粟米咩斑块饭出嚟啊。咁anyway 啦，呢个都系我哋成长嘅童年回忆。咁趁住今日放假，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咁现时举行紧男总嘅 FIBA 嘅三打三，有咩规条同我哋细个唔同咧？咁细个我哋打三打三好多规矩啊，譬如扫球啊。譬如入咗波嗰個繼續開啊，咁依家唔係嘅，原來咧國際嘅三打三咧係你一入咗波咧，係個波照喺度滴下滴下，俾敵方開嘅，即係我係進攻方，我入咗一球兩分咧，因為冇三分， 即 係 冇咗 check ball 嘅咯， 係啦，冇 check ball， 同埋與此同時咧就係冇三分嘅，即係我嘅三分球就等於兩分球， 你三分球都有兩分球 ，OK， 你鏟籃就等於一分。 哦， 系啦，即系冇三分嘅，即系最多喺赛场上边理论上咧就 攞两分， 系啦两分嘅啫、除咗犯规啦、你话喂唔系，你射波嗰下又有个犯规， 系啦，咁咪攞三分咯， 就可以攞到三分，冇错啦，因为你多一个罚波， 都好易理解， 系多一个， 即系打惯啲街波嗰啲就好易理解啦，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但系唔容易理解就系、是，譬如我系进攻方，我攻击咗小白，入咗波啦，咁。平时咪就咁执翻个波去翻外圈嗰度开咯，O 嗰一队，但唔系噶，我入咗你波就系、是、小白攞翻 個波去出翻外圈再繼續進攻、 哦、 就變咗係梅花間竹式嘅咁嘅去打呢個三打三嘅呢個 FIBA。 哇！即係突然間咧講翻呢一個三打三咧，都有少少吊起我條人， 係咪要攞翻個籃球出嚟？ 係啊，攞翻籃球 呼喚你啊！ 係啊，呼喚我好中意打籃球啊！ 咁啊，好正嘅。咁啊，講翻啲比分出嚟聽下先啦。咁啊，最後咧女子籃球隊啊，我哋中部香港嘅三人隊咧就輸咗波嘅，不過都係叫做。虽败犹荣可以用呢几个字，因为其实打得几好噶，我都睇晒成场。反而咧男子队就惨啊，对住咧强敌啊伊朗啊，被伊朗咧接近大炒啊吓咁样。咁啊，我哋男子队派出啊 Ricky 啦、杨月琪啦、张国柱啦、蔡龙德啊、德哥啦组成嘅港男队啦，但系咧就快速俾伊朗就搞掂咗啦，即系都输20-10嘅，都输几多啊吓。咁、伊朗原来系亚洲强国嚟嘅、哦，即系喺呢一个三打三入边嘅世界，不过最劲咧都系国家队。 哇，好嘢！ 三打三，最劲咧都系国家队嘅。咁啊，今日应该进行次圈嘅赛事啦，密切留意住。港台电视32咧，你就会睇到好多唔同嘅篮球直播啦吧。 穿街过巷，来来来看清楚，谁人活得到快乐？无为自己绑枷锁。OK， 我话人们全数计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 what you get, yeah. 送春悲秋不及愁。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船仔。 咁啊，嚟到复活节假期啦，咁啊，轻松下，讲下啲潮语。 好啊，好啊。 嗱，不过咧，呢个潮语咧就系讲下外国嘅潮语嘅，因为咧，大家我最近有学下英文，因为发现自己英文水平有啲差。咁但系咧，有好多人就话，其实咧，你学英文净系学啲好正经嘅 grammar 咧，唔得噶，你要学啲 phrasing 噶，即系学下内地啊 ，sorry， 外国嘅一啲嘅俚语或者流行词语。咁有一个咧叫做 butterface。 Butterface 嗱，即系咁译咧，就系牛油面啦。嗱，大家估下系咩意思？ 嗯， 就咁听啊。 即系好难估噶，有阵时呢啲 系咯， 系啊。旧时咧啲叫做外国或者英文嘅叫俚语啦，或者呢啲叫字眼咧，就容易啲去估。譬如你用 butter 啦，譬如social butterfly 咁先算啦。咁、你一定会知道啊 ，butterfly 即系蝴蝶啦，你 social 即系啊满场飞咁嘅意思，你就容易理解得到咯。但你头先牛油嘅面，我就 系 谂起 形容一个人嘅表情噶，会 唔 会系？唔 系，但系谐音嚟嘅。 谐音啊， 系谐音嚟嘅。 开估啦，开估啦。 开估啦，答案咧就系 but her face， 即系咩意思呢、哦、意思即系话个女仔咧，其实所有嘢都好好噶， 系 又有学识， 哦、 不过咧佢个样咧。 就跌啦 咁样嘅意思咁样，嗱、哦，当然呢句说话唔好你咁讲。 好，等我抄低佢先，阿船仔教我，教我， 即系呢个都喺个谐音嗰度就着手做嗰啲字出嚟。 系啦，咁啊，当然啦，冇落乱用啊。咁另外一个咧， 等我都抄低埋先，等等下。 佢face 慢慢讲，船仔。 突然间谂起，觉得你哋系咪想对我咁样讲咧？ 唔系，我哋啲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咁、哦、 系学下嘢咯。 不过唔觉意喺你面前讲一两句，我好难担保嘅。 哦，咁唔紧要，都有一样嘢好啱你。有一样嘢叫 justice body。形容男仔嘅，咩、意思呢就是 just his body 咯 ，just his 即系净系得你嘅身体嘅啫， 系啦，得你嘅身材， 冇内涵嘅， 冇学内涵，你但系又个又唔聪明，只系咧你搏命去 gym 嗰度做、哦、做呢一个举重。 我身边有啲朋友都系咁，真系有啲男性嘅朋友咧，都系啊，日操夜操啦，即系你睇佢IG 啊或者面书啦，哇，好大只啊，几多嚿腹肌，你想要几多有几多，但系咧你一同佢倾深入少少咧。佢发觉成个人懵嘅，问佢少少嘢，啊，知唔知道？近排咧，香港啲高铁咧可以点可以点？我唔知啊、所有嘢都唔知道。你咪交自己交紧几多钱税？唔知啊，唔知乜都唔知。 佢人生系肌肉咯， 系啊， 系啊， 好单纯嘅就系举住啲 dumbbell 啊，举铁啊。 但我有同嗰啲即系我叫筋肉人啦、 啊， 同筋肉人倾过嘅时候咧，佢哋有阵时话筋肉人同筋肉人之间咧系好容易系因为筋肉个肌肉啊。有个连结喺度噶， 系好多嘢倾嘅， 只不过好多嘢倾系啊， 我哋冇嘢倾， 同埋有默契嘅、啊，即系佢哋会因为喺对方嘅个身形上面、个肌肉嘅线条上面咧，系产生咗除咗系一种嘅互相认同之外咧，系对对方嘅一种嘅认受性啦，甚至乎系一种美学啊，咁有好多话题喺入边嘅，都可以产生嘅感情嘅。 你净系倾你饮咗几多蛋白粉啊，用边个牌子啊，点粗，用咩哑铃，应该都有排讲啦。 所以有阵时咧，有啲画面系古怪噶。即系你有阵时喺 gym room 嗰度咧，你会见到哇，佢真系会用手指咧咁样摸下佢嗰个线条嘅，因为摸线条嘅时候就知道佢平时举嗰嚿嘢咧，嗰、那个位啱唔啱，个肉就会唔会咁样生噶。 我系真系美学同力学嚟， 但我冇摸过噶，亦都冇俾人摸过噶。我澄清翻， 我就冇嘢俾人摸， 澄清翻啫，冇嘅，有意会啊，可能嗰啲参加健美比赛嗰啲咯， 系啦， 即系特别要啦，因为你会飞晒水、搽晒油，咁你都会教练去操你嘅时候都见到你啲手瓜 firm 唔 firm 啊，三头肌、二头肌啊等等性性咁嘅嘢。 嗰啲真系要揿一揿佢，可能就 系啊系啊。 我都有想去 gym 添，突然间。 你有啊？你有去 hot yoga 啊？嘛系咪？ 系我做瑜伽啫，但系嗰啲冇得见大只男仔咁样咯。 幫你安排下， 係咯，你要出聲咯。 好啊，好啊，可唔可以嚟晨光啊？ 可以可以可以， 我哋成日都有啲嘉賓都有大大隻噶，係 啦。咁呢個時候咧，就可以用另一個字啦。如果我見到嗰個男仔或者嗰個大隻仔，就叫 bomb。bomb 咧，嗱，即系就咁直译咧 ，b o m b， 嗱就咁直译就系炸弹咁解啦。咁但系意思咧，系啦，就系 bomb， 即系咩啊？哇，好正啊，好好啊，好中意啊。咁啊，譬如话有人问你，喂，你有冇睇过嗰套戏啊？你咁你就可以答啦 ，of course it's bomb 咁样啦，即系我都有睇过啦，真系好好睇啊咁样。咁就唔使净系讲 ，oh it's good，oh it's very nice， 或者 amazing 咁样。系啦，呢啲都比较落伍啲啦，呢啲字眼或者传统啲啦。 正式少少咯，正式少少咯，咁大家就可以用到一个叫 bomb 啦。 bomb 系啦，咁仲有一个 加到个生意 fat，bomb 系你后面就可以加埋啲超人嗰啲声。系啦。系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叫 drip，D R I P， 嗱咁就咁听咧，直译啊系滴水咁解， 系啊， 咁但系咧，原来喺我哋潮语嚟讲啦 ，drip 咧就唔系解佢滴水嘅，系讲紧佢身嗰个造型啊，或者佢嗰件衫，哇，好有型，好潮，好中意咁样。咁譬如就問，哇！你有冇見到佢著嗰件衫啊？哇，好型喎！咁樣，咁你就可以答，哇 ，so drip 咁樣啦，或者 serious drip 咁樣，咁就唔使再話啊，又係同一句啲，哇 ，so trendy 咁樣 ，so trendy， 真係好唔同咗啊！有時我哋即係去到覺得都係用個形容詞嚟結語啊嘛，即係 absolutely seriously 咁樣就完結咗一個當一個對答咁樣啊，全仔咁係好好啊，揾嚟呢啲咧西方嘅啲潮語， 其實語言都不斷去到改變啊。我哋廣東話都係一樣啦。你有啲人譬如可能幾年冇喺香港講廣東話咧，發覺香港廣東話都會有好多嘅變化，即係多咗新嘅字啊，甚至乎我哋其實 grammar 上面即係文化上面，我哋都有少少嘅變化。我哋自己唔覺㗎，因為我哋用緊啊嘛。咁但係你可能搞咗幾年之後，你翻嚟。或者再用翻而家新追翻廣東話，你就發覺原來變化都好大。 係啊，我喺邊度追呢？我喺大學追啊。我平時電台都，我喺大學發現嚇轉咗啦，又咁樣。咁所以咧，如果大家都係唔係話想接近潮流啦，想同唔同階層嘅人傾多啲偈咧，或者英文又想學好啲啦，不妨咧試下用呢一啲新嘅 phrasing 噶啦。 晨光第一线，阿欧。 8:10啊！假期日子有好多好地方去，我见到琴日船仔咧都听到啊，入咗去呢个艺术展嗰度咧，叫做有一个艺术嘅交流互动啊，系咪？ 系啊，到去咧，即系我第一次去参加呢一个嘅展览啦。入到去咧，冇谂过系咁多嘢睇嘅，好似话今年系最多参展商啊嘛。 系啊，因为疫情之后，可能好多 gallery 咧原先冇因为疫情嘅缘故咧就冇嚟到香港啦，跟住依家又。我見到今年多嘅 New York 啦，好多嘅 gallery 同埋一啲嚟自倫敦嘅 gallery 都有 set up 一啲 booth 喺度。 係啊，係好睇㗎喎，即係自己呢平時都唔係話好有 art sense 嘅。 呢個係咪你初體驗啊，算仔？ 唔算係畫展嘅初體驗嚟嘅。 但係呢個係 art basel 嘅初體驗。 係啦，初體驗囉，之前就睇過莫奈嘅畫嘅。咁但係呢一款呢就唔係話咁 fine art 啊，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啲咁傳統嘅畫家，咁當然有畢加索啦咁樣。咁但係我入到去呢就有睇到一啲新式啲嘅畫。畫家嘅方法啦，或者多咗好多裝置藝術。我其中一個最令到我記得咧，就係講啦，有個人咧就話佢有一日咧成日自摸摸見到啲飛蚊啊。佢細個時候咧就喺度觀察啲飛蚊，咁大個咗咧就去睇翻視網膜，即攞顯微鏡去睇啦，就揾翻佢嗰啲結構，即整呢個雕塑。 成埲墙都系视网膜嘅雕塑， 系即系好似飞蚊症咁样， 系啦，你就见到嗰啲一粒一粒咁，我就觉得哦，几得意，真系真系企住入去黑望下咁样咯。 嗯，你哋趁后生咧，真系可以入下睇呢啲艺术氛围嘅嘢，因为入边都好多叫做点子可以激活你嘅思考空间啊。 系啊，即系你会谂下哦，原来有时睇嘢唔系净系得一个角度嘅，或者你会同我哋重新思考。我同阿我系同隔篱 啦， 系 隔篱台嘅， 系啦， 朋友。 系啦，咁啊行下去睇下啦。我哋真系会倾下呢个美学究竟系咩意义咯。我哋会倾啊咩叫美学咧？咁样即系倾下咩叫消费主义咧？ 系啊， 即系一路行咧就觉得哇，好似有涵养咗。平时个人咧都冇乜涵养嘅。 或者呢啲嘢平时就未必会去倾咯。 系 啦，但原来倾开嘅时候，原来你又觉得呢啲系有咁嘅睇法，或者调翻转头就系话啊，原来你睇同一幅嘅画作，你觉得系咁样啊？咁啊，大家又可以观赏下啦。 系啊， 展览都一年几日嘅，除咗头先讲喺会展嗰个，仲有 Essential 啦，咁同埋嘉明都讲咗有好多啦，唔同嘅艺术氛围嘅展啦，咁啊迟啲咧，下年度啊 M 家咧亦都会引入几幅咧毕加索嘅作画咁样，咁嗱，讲开有咩好去处咧，咁又可以同阿船仔讲下呢一个，咁啊，话说咧，自己学校咧都有啲新嘅规矩啊，咁啊，港大咧就五月起啊新措施啦，宣布啦，鉴于咧访港啊，唔系访港啊，报章好搞笑啊！访港大嘅，访港大好，你到访系啦，应该要用到访，系到访港大嘅校园嘅游客咧，人数不断上升啦。咁大学咧就于五月一号咧实施呢个游客嘅分流嘅措施啊！吓，喂，有导赏团，我自己咧读书时期咧，我都唔知道原来咧学校有咁多景点可以导赏，讲嚟讲去咧都系嗰几个咧讲鬼故嘅地方嘅啫。 Oh. 会去去， 但其实中大我自己觉得系几靓嘅。 文学院咧，特别系文学院有一啲叫做历史嘅古迹啦，亦都系保育嘅古迹嚟嘅。咁你见好多香港嘅电影取景，有好多时候都要拍翻啲旧年代嘅读书情怀。拍翻啲 campus 嘢咧，有陣時都會喺 Conu 某幾個紅磚牆嗰度去取景咁樣啦。呢個亦都會係好 signature 嘅啲大卡點。 即係有少少嗰陣時嘅風格啦。 係啊， 咁同埋因為我可能喺中大多咧，即係都有唔同嘅，但我哋就係大自然景觀啊嘛。 船仔，我又真心問下你，其實係咪即係遊客都不斷上升？依家成日話興嗰啲深度遊啊，或者小紅書打卡嗰啲咧，成日都會入到你哋學校之中去想。花上月上秋香心画符咧，摄埋糖咁样咁过分噶啦吓！ 嗱，我自己就唔系好觉嘅，系啦，可能我自己又平时唔 系 好翻学啦。咁同埋我谂， 翻嘅你翻学， 我有翻嘅。 你啱啱先考完嗰、那个， 其实我有翻过，系。 其实你啱啱先考完试，系啊。 系咁，但系我自己咧，其实我知道系有导赏团嘅，不过导赏团咧，多数都系俾中学生去睇嘅。咁、就真系会介绍翻每一栋 building 啊，或者有啲咩生态景点咁样啦。咁另外亦都系会有啲少少嘅周末導賞團咯，有時會有少少係話俾大家聽，因為我哋有嗰個叫做氣候變化博物館啊、好似得全港好似係唔好似得我哋有嘅， 係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咧就會有一啲人啊介紹下啊，究竟呢個博物館可以點樣睇啊？甚至咧其實有好多我反而覺得咧如果是遊客未必知道的怎樣觀鳥、即是有很多人進來觀鳥的 是是是 你星期六日會看到有一群人 拍照 長期在這裡拍照、因為我們是其中一個很多鳥類同時集中的地方的、就我反而覺得疫情前真的有多一點 是、 疫情前呢剛才還有人說早上七點你知道我們幾夜睡的 夜、 幾早睡啦是是 是早上六點天光才問 是、 我們大學年代都是這樣的是、 佢哋瞓嘅時候咧，遊客們就嚟啦。 係啊， 咁就我哋 exactly 有天人合一噶嘛，好靚噶嘛，就全部人喺嗰度打卡。咁打卡嘅時候難免興奮啦，聲浪就會高少少噶啦。呢、這個時候咧，佢哋就哇，我啱啱先打算瞓，你哋就喺度講嘢啦。咁就會呢、這個時候就有少少紛爭咁樣，但係咧之後就揾到個解決辦法啦。 啊，每個大學年代啲大學生都中意扮曳啊！我自己成長都係咁，即係你突然間你話港大校訓。我梗係記得啦，但係講 系嘛系嘛， 但系我哋就改咗啊，即系港大校训 take attendance 咁 样， 即系呢个都系啊，我哋成长嘅时候都系即系都系觉得啊，即系 大學生係少少攜啲嘅，反叛啲嘅，覺得自己懶性一啲、 啊。 我讀書都係咁嘅，我嗰陣時讀書都係咁，我嗰啲船仔都係咁啊，咁啊都係啊，有少少自傲都好嘅，因為呢個都係我哋覺得啊，即係精英制底下咧產生出嚟嘅一個叫做大家有咁嘅想法啦。咁但係都係嗰、那個、嗯、即係講翻呢個遊歷事件先。咁啊，廣大五月呢個新措施就希望有呢個導賞團，與此同時就希望大家就唔好佔用到一啲學生嘅資源。因为始终学生都是在大学课堂里面去学习啦，去读书啦。咁譬如你话坐晒人哋成个 canteen， 人哋想食个饭都唔得，或者喂你成个图书馆入面都入晒去，个个喺度睇书咁样。咁又人哋该温习嘅或者该借书嘅学生哥，又好似有啲窒碍咁样。 系咯 ，Kong U 我谂好似 canteen 少啲喎， 少啲少啲。 我成日听到话好似系美食荒漠咁样咯，系我讲。 系啊，不过Kong U 都会迷失路嘅，即系同中大一样。 系啊，我已经好多次喺 Kong U 度失路噶。 咁我有朋友读 UST， 咁佢哋又话啊，科大就成日俾人进驻咗嗰个图书馆咯。早年期嘅时候、 因为其实个海好靓， 系啊，同埋嗰个图书馆系基本上嗰阵时七大 U 都入晒去嗰度温书噶嘛，啲人要 吓系啊，因为够大够靓， 水清沙幼。 可能入中大咪得咯？ 我唔知道啊。 中大都对住个海，系咪咧？好似唔係喎， 嗰陣時科大又新啲咧，即係我哋成長年嘅，唔知係咪咁啊？總之希望即係大家去影相打卡可以嘅，唔好搞到讀書嘅學生哥咁就 OK 啦。 纯粹的事，纯乐乱撞于一秒前。 近和远未忘记是和你的事，眉目互动都仿似是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今日假期啊，同大家讲下呢个Y Expo Asia 啦，即系酒展啦，咁啊嚟紧都会喺会议展览中心咧去举行噶啦，喺5月28号开始啦。嗱，船仔点解会同你讲呢个题目咧？今日咧就唔系教大家饮酒或者讲好多酒精嘅嘢，反而同大家咧讲啲数据嘅嘢。嗱，船仔我都知道你做过呢个酒嘅供应商嘅公司啊，做 part time 系嘛 ？retail 嚟嘅， 做 part time 系 嘛？喂，你觉得香港对于红酒嘅需求啊？是不是都很殷切呢？ 其实真是一期期的，我觉得。是看那期兴乜的。我只记得我那阵时做的时候是突然间有一期红酒是卖不出的。 哦、 不知道为什么塞在那里，可能只得餐厅要。 是是， 然后呢全部人走了去买 gin 和 whisky 的。 嗯、 但是又最近呢转回买红酒。 是啊，我都有这样的观察。 是 是 一期期的。 是啊，即早两三年突然间就被誉为这个威士忌圣经， 是 一本杂志，跟着就将很多日本威士忌奉若神明啊， 或者一啲艾雷岛啊，嘅一啲 whisky 咧，个个都话哇好好饮啊，一定要储啊， 即系 Ivy Island 啊，即系喺 Scotland 嗰边啦，咁样即系话饮啲 peat 啊，搵啲烟熏味啊，药水味 啊，我成个都好似嗰啲药丸味咁样。 嗱嗱，嗰啲我哋搵日唔系朝头早就再同大家去倾谈下啦。反而今日想讲数据嘅，嗱话说咧呢个Y Expo 咧就香港同埋新加坡轮流搞嘅咁样，咁我哋成日都话要说好香港故事提升啦，香港嘅竞争力啦，咁你会见到咧今年啊五月搞嘅呢个 Y Expo 咧就有1300间嘅生产商啦，其中咧有4间咧法国嘅生产商啊吓，咁都会去展销啦。咁睇翻咧上年亚洲地区嘅进口葡萄酒咧，真系冇得讲啦，中国大陆真系咧。哇 ,2.49 亿公升啊， 哇， 个进口量系以亿去计啊，真 系 好夸张。 我睇即系睇 retail 嘅时候呢， 系 好多内地人嚟到啦， 系 真系好多箱好多箱咁。 佢哋系点样㗎？系咪一柜柜买㗎？我想问断柜买添。 所以唔知喎，佢突然间就会入嚟，佢咪佢哋好得意㗎嘛，佢哋讲嗰啲系斤嚟㗎嘛。 系啊系啊。 几多斤几多斤，我每一次都听唔明咯。咩叫几多斤啊咁样。 因为呢佢哋用咗白酒嘅世界同你讲。讲緊就系中国白酒嘅世界。一斤酒或者斤半酒，有阵时你过关买酒就两斤啊斤半起跳嘅，佢就冇一斤酒嘅。 系啊， 咁但系个度量衡就我哋要帮佢哋换算翻。 每一次都喺度谂，我就话唔识计。 咁啊，当然啦，即系内地个进口量都真系到哇，接近成2.5亿公升系每年咁样。第二位咧就 系 日本啊，1.7亿啊，日本个酒文化都几浓厚啊吓。咁跟住咧嗰几位就拍马都追唔上噶啦，包括就係南韓啦，同埋即係你話喂咁香港咧，香港呢一個進口量都係少嘅。咁你要知道一樣嘢，香港嘅人口始終係有限嘅。 係啊，同埋呢個講嘅只係葡萄酒嘅啫。咁其實原來講呢一個酒類消費咧，嗱本身啊。估計咧，越南會喺2025年成為咗亞洲嗰個平均酒精消費量最高嘅國家嘅。 係啊， 本身係估計咧係有11.4公升嘅。咁但係點解我哋冇計入去咧？因為有90%都係啤酒嚟嘅。 係啊，咁但係嚟緊越南都想發展佢嘅紅酒領域啦。即係我記得上年年尾都有個商務嘅 trip 啦，去咗越南一轉嘅。咁嗰一次就真係關紅酒事㗎啦。咁當地咧原來好多法國餐啊， 哦， 因為佢曾經法國人都統治過越南咧。 哦，佢嗰啲法餐咧係好多時候都攞到車胎人咧，而咧啲人係慕名而去食越南嘅法國餐，點解咧？第一可能有機會有啲 fusion 嘢啦，第二嗰樣嘢咧個價錢個性價比超高。 咁係， 你食緊成八道菜咧，講緊$250港紙啫。 哇，咁哦咁 fine dining 㗎？ 係啊。 哇，咁好抵喎！ 係法國嘅。叫做头先讲 fine dining 哦，咁唔得，我觉得我一定要去越南试下。 系啊，真系好夸张啊呢件事。咁所以真系大家有机会又可以多啲去欣赏下啦。正所谓葡萄未酒夜光杯，记得啦。即系假期期间咧，即系钱上 OK， 仲有啊，就算你钱上咗咧，都寄望你咧，千祈唔好驾驶啊，搭车啊好过自己揸，知唔知道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次新闻。警方在复活节和清明节假期在港岛多个地点展开为期十日反爆窃行动。警方港岛总区冲锋队加野外巡逻队联同东区、湾仔、中区、西区警区和水警南分区的特遣队及军装巡逻小队，以及多个不同部门，包括港岛总区无人机队、机动部队和政府飞行服务队，寻日至到下个月六号展开跨部门联合反爆窃行动。警员会在港岛半山郊区和港岛南区水域一带邻近屋苑的山坡和附近密林进行高调巡逻和搜捕行动，并且在不同时段在不同位置设立路障截查可疑车辆或者人士。此外，警察无人机队和政府飞行服务队亦会在这些地点进行夜间空域巡逻。

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试下喺你衣柜入边揾一件好熟悉嘅陌生衣服。其实即系话好耐以前你有着过噶啦，不过最近好耐冇着，而且咧今日着佢出街。 哦，嗱，今日我就着咗啦，系平时嗰啲衫。嗰啲好耐冇見嗰啲老朋友咧，就冇揾到佢。不過咧，我有個習慣喺衣櫃入邊，都係我自己執嘢嘅習慣嚟嘅。如果嗰件嘅物品唔單止淨係衫咧，嗰件物品喺屋企咧存在超過一年，但係又冇乜特別價值，而我亦都冇乜理過佢嘅，通常咧都會諗辦法咧去將佢 recycle 噶啦。 哦， 因為即係你擺個嘢喺度，大家知道香港寸金尺土啊，歐式計啦。 係啊， 你一尺入邊個尺數係尺價係幾多？你擺呢件嘢喺度值唔值呢個價咧？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屋企咧就我自己啲物品就好。少有呢一類型嘅，係、啦，通常都會係幾 update 嗰啲嘢。 我就通常就著衫就著面嗰啲嘅，即係整 著面嗰陣、啊， 即係淨係洗完嗰啲係嘛？ 係啊，跟住 夠方便喎、啊，真係 成日沉底嗰啲咧，其實有啲衫我都好中意嘅，但你都知道朝頭早都係攞起一件隨手咁樣就著啦。咁但係你話啊，真係要定定條條喺屋企去執下個衣櫃，或者去諗下今晚著咩衫，就會有機會揾翻啲滄海遺珠出嚟咯。係、啊，不過都真係要坐。喺度去揾滄海遺珠都要啲時間， 因為一紮衫喺度啊。 係啊，船仔咧， 我自己咧其實就有個方法嘅，就係咧我跟嗰啲收納師啊，上網教嗰啲咧去摺衫，即係摺到件衫成嚿磚咁咧。 咦？我摺運動衫我都會摺到一嚿圓形咁樣 嘅 喎， 我就係一個長方形嘅，係啦，咁然後咧就凍住喺我個櫃度，因為就咁拉出嚟咧，如果佢沉底，你咪咩都睇唔到啊嘛。咁但係佢咁樣凍凍凍凍凍咧，咁我就好難沉底。不過都係有啲咧，你發現點解會沉底咧？就係根本就已經唔啱著啦。譬如件衫咧，其實又唔係唔啱著嘅， 冇理由唔啱， 係啦，就唔係唔啱著嘅，佢係歪咗，或者個款咧以前好興，而家唔興啦，即係可能啲色咧已經覺得哦好奇怪。 剪裁做 cushion 咯， 系咯， 咁我就会拎佢 recycle。 系啊，咁啊好啊，希望大家今日如果唔出街嘅，执下衣柜都系好噶。 如果你中意做木工嘅话，相信你一定会有把锯。不过大家又知唔知道究竟锯系点样发明嘅呢？就等孔益璇璇仔转头话你知。Tonight, the girls be all over me. Yeah. Teaching me Friday night. 来嘅相传系由鲁班发明嘅，咁就系有一次鲁班就要起一座宫殿，咁佢就带咗一班徒弟去到山上面去砍伐木料，咁佢哋嗰阵时就会用斧头去斩树啦，咁速度就真系好慢，眼见到动工嘅日子越嚟越近，鲁班心入边就越嚟越心急。有一日，佢爬上一个非常之险峻嘅山顶去揾木材嘅时候，手指突然间就被茅草割伤咗，鲜血叭叭声咁流。鲁班就心谂啦，啊，点解茅草咁厉害嘅呢？佢咁样就唔记得咗伤口嘅痛，聚精会神咁样研究起茅草。佢就发现原来茅草嘅边缘有一啲又密又锋利嘅细齿，于是佢又用呢啲小细齿喺手上面划咗一下。果然又有一道伤痕啦，佢就喺度谂，如果照住茅草咁嘅样，用铁打成边缘有细齿嘅铁条，咁样系唔系就可以锯树呢？于是佢翻到去即刻揾铁匠帮手，打咗几十支边缘上面有细齿嘅铁条，于是又用呢一种铁条去拉树，果然又快又悭力，唔够几日时间就将呢啲木材准备好。呢种有细齿嘅铁条就系我哋而家用嘅锯嘅祖先啦。鲁班就系用佢嘅智慧发明咗有利于生产同埋生活嘅工具，所以大家都叫佢做工匠嘅祖师。 一出猎无晒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哋杀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对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是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和生发。开心可以揀，打一关跌一番，好似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梦幻，打关斗就收返，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 别再拖，错过已太多，今晚一敲锣，渴求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像错咗，都不想错咗，我们打开出口。 再忍，喇叭扭开今晚未瞓，喜欢这里有灰尘。 点解要忍？拍子甩开不怕犯禁，风多一转再转身。 人类太烦，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飞心可挥霍，自由放飞。 佢名字系 Pandora， 有呢首全新嘅作品，歌曲名字系《紧急应变逃生法》啊！ 晨光警声，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声。今日我哋除咗有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林启森总督察 Sam Sir 之外，仲有新界北总区交通部道路安全组罗茂浩督察 Raymond Sir 上嚟我哋节目，同大家讲下关于踩单车嘅安全资讯。Sam Sir 早晨 ，Raymond Sir 早晨， 系船长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船仔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啊！ 就喺啱啱月中，喺昂船洲大桥举行咗一个大型嘅单车百万行活动，吸引咗超过6000人参与。睇嚟踩单车活动真系好受香港人欢迎。不过对大部分香港人嚟讲，踩单车系属于休闲性质，真正正宗嘅假日司机。在同一条单车径上面，每个人对踩单车的熟悉程度有不同，真的很容易酿成交通意外的。我知道警方一直以来在单车安全方面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宣传和教育，到底成效是怎样呢？ Sam Sir 可不可以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呢，最近的单车的交通意外究竟是升还是跌呢？ 可以啊，船仔，警方其实为了减少跟单车有关的交通意外呢，过去几年都真的做了不少工作的。根据资料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在2023年的全年，涉及单车的有人受伤交通意外的宗数就有1926宗，比起2022年的全年，即是2224宗，是减少超过一成的。意外的宗数虽然是减少了，但是意外真是一单都嫌多的。警方会继续透过宣传、教育和执法的行动去提升市民的安全意识。 讲得好啱啊 ，Sam Sir， 意外梗系越少越好啦。不过讲开又讲，我都好耐冇踩过单车啦。最近见天气又暖翻，都想租架单车去踩下。Raymond， 唔知道有冇一啲单车安全小贴士可以分享一下，等我可以安全咁样踩单车咧？ 梗系有啦，船仔。嗱，喺初学者咧，或者好似你咁已经好耐冇踩单车嘅人士咧，一定要量力而为，切记咧操之过急。应该是循序渐进，不要未熟习单车的操控就即刻在马路上去踩，这样很危险的。马路上的车又多又快，路面可能又不平，绝对是不合适初学者。初学的人士可以先在单车径上练习一下，包括起步、刹车、平衡、转弯和上落车的技巧。如果可以的话，有朋友一起去踩，多个照应，咁就更加好啦。 其实都唔止初学者嘅，如果系租单车嘅，每部单车嘅特性都唔同，真系要喺啲安全嘅路段试清楚，先好出大马路啊。 系啊，船仔，最近咧就发生咗一单同单车相关嘅交通意外，想同大家喺度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咧就引以为鉴。就在今年2月16日，有一名27岁的男子和3个朋友一起在大埔出发踩单车前往元朗方向。当时他们沿着林锦公路行驶，去到落车的时段，那名男子怀疑失控，冲过了对面线，以高速地撞在围栏那里。该名男子头部猛烈撞击地面，昏迷倒卧地上面。男子送院抢救，最后证实不治。警方调查之后得知，那个男子虽然是有踩单车的经验，但是因为已经有几年没踩过单车，正正是因为技术的生疏而发生今次的意外。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大家真的踩单车的时候要量力而为啊。 咁我听完你咁讲，我一定会喺单车径度练习多啲先。不过就算喺单车径入边踩单车，都一定要注意安全同埋量力而为。讲开又讲，早排我喺网上面见到有条短片，就见到有2个人喺个行山径入边踩单车，仲要高速咁样冲落山。其他行山人士见到都即刻企埋一边避开，惊俾单车撞到啊 ！Sam Sir 啊，其实喺郊野公园入边踩单车系唔系违法噶？ 系啊，船仔，咁咧其实一般嚟讲啦，除咗系指定嘅15条越野单车径之外咧，如果冇有关部门嘅同意咧，任何方式将单车带入去郊野公园啦，或者喺公园入边咧骑单车咧，都系属于违法噶。大家都知啦，每逢假期都有好多人去行山，咁啲行山径咧又斜又窄。你试谂下，行紧山嘅时候，突然间有架单车好快咁向你冲埋嚟，咁你话点避咧？所以要安全咁样体验翻越野单车嘅乐趣咧，就一定要去翻指定嘅地方安全咁玩啊！提提大家，违反咗头先所讲嘅规例咧，最高可以被罚款2000蚊啦，同埋监禁3个月噶。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嘅相关详情咧，就可以上翻渔农自然护理处嘅网页睇下啦。 冇错啊，要玩得开心，首先就系要安全同埋守法。 话时话，虽然单车同其他车辆一样都可以喺道路上面使用，但系就唔需要好似一啲机动车辆咁样去考个牌。咁其实单车系唔系一样都要遵守翻同一样嘅道路安全法例嘅呢？ 其实踩单车咧都同所有嘅驾驶者一样，系需要遵守翻同样嘅交通规则。嗱，有揸开车嘅朋友咧都知道，香港嘅道路咧系比较繁忙，单车咧体积又细，喺啲大车中间穿插，其实真系好危险噶。 Raymond Sir， 咁市民踩单车嘅时候，仲有冇咩地方系特别值得注意嘅呢？ 当然有啦。其实除了一般的交通规则是必须要遵守之外，有些独特的规则是针对于踩单车人士。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温习一下，等大家熟习法例才可以保障自己的嘛。船仔，等我考一下你，在马路上面是最多可以给几多部单车平排这样行驶的呢？ 香港的马路不是太阔，我估最多两步啦，太多可能会阻住后面的车辆行驶的嘛。 其实呢，两部单车在马路上面平排咁样行驶呢已经是违法的啦。根据法例规定，在道路上踩单车除了爬头之外呢，是必须要以单行咁样行驶的。 吓，虽然我在路上面成日都见到单车平排咁行，但系真系唔知道原来系犯法噶。单车平排行驶，一嚟会阻住后面嘅行驶车辆，如果有突发嘅情况，例如喺地上面有障碍物要回避嗰阵，两部单车平排就好容易撞埋一齐噶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留意啊！ 系啊，船仔，咁我都喺度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比较冷门嘅单车法例啦。咁单车咧喺马路上行驶咧，除咗喺夜间嘅时候必须要喺车头亮住一个白灯啦，同埋车尾一个红灯。其实咧，另外单车咧都需要咧系装有一个警示仪器嘅，即系例如一个响铃啦。但系大家都未必知道咧，除咗冇装到一个警示仪器系违法之外咧，原来装多过一个咧警示仪器咧都系违法噶。 我以为武装先会犯法，点知装太多响铃都系唔得噶。咁大家听完呢一个节目之后，就记得去检查一下自己部车合唔合乎规例啦。头先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冷门嘅单车法例，咁我都想知道警方就住单车嘅违规采取咗啲乜嘢嘅执法行动呢？ 系啊，咁警方咧喺2023年咧全年就针对咗单车进行咗超过4000次啦嘅检控。在今年的1月28号和29号，港岛总区的交通部呢亦都连同各个警区一连两日在区内进行了代号为名朝阳的执法行动，专门是针对非法驾驶电动可移动的工具和踩单车相关的违例事项进行执法的。行动中呢，警方呢拘捕了一名男子，在道路上驾驶着一些电动可移动的工具。警方咧亦都以涉嫌驾驶未有登记车辆咧，驾驶时冇驾驶执照咧，冇第三者保险而使用车辆咧，同埋咧系驾驶时未戴上认可防护头盔，同埋未经准许喺行人路上驾驶咧，系将佢拘捕噶。 原来喺香港冇牌咁用呢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咁严重噶，咁就住一般嘅单车安全，警方又有啲乜嘢嘅针对性行动呢？ 咁警方咧，其实分别会喺区内咧一啲单车嘅交通意外嘅违例黑点啦，向违例嘅骑单车人士咧就发出咧系20张嘅传票嘅。违例嘅事项咧系包括咧冇遵从到嗰个交通标志啦，或者系道路标记，同埋系违反交通灯指示等等。咁喺度咧，我再次咧提醒各位听众啊，而家喺道路上面使用呢啲电动可移动工具咧系违法嘅行为嚟噶。因为电动可移动工具咧喺法例上咧系被视为车辆，而呢类电动车咧都唔适合咧同一般嘅汽车咧系共用路面嘅。如果喺行人路上面行驶咧，就更加危险啦。电动可移动嘅工具咧，暂时喺香港咧都系未获得登记同埋发牌嘅，所以我喺度再次呼吁所有听众唔可以喺路上面使用电动可移动嘅工具噶。 Raymond， 听闻警方推出了一套新的制服和单车给专责的单车巡逻警察，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是啊，船仔，在上年年尾警方单车巡逻队试用了新的单车制服和新的折叠单车。新制服是由白色短袖上衣和蓝色短裤组成的， 上衣咧前后印有我哋反光带同警察字样，同样咧系有警察肩章，比以前着普通警队工作服咧系更加灵活同埋方便去踩单车嘅。我哋同事喺进行单车巡逻嘅时候咧，会佩戴单车头盔、手套、护膝同埋护踭，而新嘅单车咧系可以折叠嘅，系方便咧放喺车尾箱或者喺冲锋车入边咧运送。可以靈活調配去不同的單車徑，單車上面配有急救包，車身更加是貼有警察的反光貼紙，令到市民是可以很容易認出我們警察部的單車巡邏隊，還可以提醒市民要遵守交通規則。新的裝備已經率先在新界北和新界南總區合共20名交通部道路安全組的同事使用的。 咁大家下次去到单车径踩单车嘅时候，睇下会唔会见到佢哋啦。我知道警方为咗提升市民嘅单车安全意识，除咗執法之外，仲做咗好多宣传同埋教育工作。Sam Sir， 不如你同我哋分享一下最近做紧啲乜嘢嘅工作啊？ 可以啊，咁我哋警方咧一直都有去到唔同嘅社区中心啦、外卖嘅速递公司、单车嘅商铺啦、单车会同埋汽车会等等咧，去宣扬翻单车嘅安全信息嘅。咁我哋都会提醒司机咧，驾驶时咧要注意道路上踩单车嘅人士，例如喺行驶嘅时候咧，同单车咧系要保持多一啲嘅距离啦。咁我哋亦都会喺单车径上面咧系悬挂翻有关单车安全嘅横额。提醒翻踩单车人士要注意安全啦。 系啊，我都想咧喺度宣传下，我哋新界北交通部咧喺嚟紧嘅4月13号星期六下午1点至5点钟，会喺大埔东昌街体育大楼一楼社区会堂里边有一个名为新界北总区单车安全日嘅宣传活动。咁当中咧系会有小学生为我哋进行一啲花式步操嘅表演啦，亦都有奇乐警讯咧帮我哋咧系唱交通安全歌嘅。咁当然啦，有唔同种类嘅摊位游戏，小朋友咧亦都可以穿着我哋嘅警察小制服咧去拍摄、影相、打卡噶。另外咧，我哋亦都有警察装备嘅展览。当然当中就包括我哋新嘅警察单车嘅制服同埋折叠单车啦。咁我喺度作出呼吁啦，希望大家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嚟参加我哋嘅宣传活动噶。 今日真係好多谢 Sam Sir 同埋 Raymond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于单车安全嘅资讯。喺节目嘅最后，希望各位踩单车嘅时候都可以顾己及人，熟悉同埋遵守交通規則，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咁先可以安全咁样享受踩单车嘅乐趣。各位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咗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咗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 今个星期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案件啊，有啲咧就令人哋反思嘅，有啲啊令到人哋觉得又几瞩目噶。唔知今日会唔会我哋茶余饭后都会涉猎得到咧？ 啊，茶余饭后就好多嘢倾噶，今日咧倾翻啲法庭法律嘢咧，都有唔少噶。 嗯嗯。 不，其中一样同数字有关啊！ 诶，数字人生、啊， 人生好多数字嘅， 系系系， 咁啊，即系每个星期都好多人围住睇下自己有冇好彩啊嘛。 哦，系、啊，嗰个系好多人留意啦，不过就冇我份嘅。 系嗰啲有正财横财呢啲啊，自己谂啦吓。 系系， 咁讲翻咧就系、是、话啊，有个咧系在囚人士啊，咁、啊涉及啲罪行咧，就本来话咧吓咩三分一扣减咧就走得咁嘅样。 嗯嗯。 咁但因为咧立咗最新嘅新速速嘅国安法啦吓，咁、 咁里边咧有这么一个项目咧，就令到监狱条例啊，以前咧我哋有时候系都喺呢个节目都讲啦吓，咁多年都提及咧，就系、是、我哋成香港地判刑咧， 啊， 就有个折噶嘛， 系 折啊，可能唔系好尊重啊，即系咁讲，认罪者咧喺法庭嗰处咧就获得一般嚟讲就三分一扣紧嘅， 嗯， 咁即系话譬如佢系即系。三年监禁，如果唔认咧，就做起点啊！法庭叫做 系， 而认罪咧就扣咗三分一，即系减一年啦， 就坐两年啦。 不过翻到去惩教所咧，嗰、 嗯 那个两年即系24个月咧，也不一定要坐足噶，因为头先提及咧嗰、那个咁嘅条例咧，第69条咧，即系监狱条例咧，好似嘅234章啊，咁、 嗯、 一个大 A 咧嘅附例啦，叫做啊，咁里边就话，咁如果行为即系勤力啊，即系行为良好嗰啲咧，啊就可以惩教处长可以减，唔使佢坐足嘅， 系， 不过咧就减极咧都唔准咧系多过三分一， 哦， 咁好多时好多人都满分咪有三分一减咯，咁样样， 系啊系啊系 啊，咁、啊、所以就变成咗，如果24个头先咪3年咁啊。法庭嗰度扣咗三分一，咁啊即系两年啦，两年24个月。如果行为良好咧，咁啊好易计啦，324、216，咁啊大概16个月就坐完啦。 系， 咁即系话咧有8个月咧，因为行为良好嘅扣减，咁样、 都好多啊，其实， 都几多噶。 系啊， 咁不过咧就因为国安法咧就话，咦，惩教处长除非咧系佢满意啊，即系话呢个人出去唔会搞事搞非搞阵犯法犯呢啲国安事啦，咁样。 嗯。 咁咧，否則就呢、這個嚇嗰、那個三分一咧，即係懲教署裏邊嗰個咧，係冇得減俾佢喎。 哦，即係要跟翻呢個新嘅方向啦。 係啦，嚇、啊、咁當然係牽涉啲數字嘅時候咧，咁你行家都去傾下偈啦，咁樣即係將來因為要俾意見個當事人噶嘛。 嗯， 即係啲數條數係點計？ 係你哋都係精算師嚟㗎，你計呢啲都叻。 系呢啲数咧，哇！你听就系法律同数学咧、 啊， 真系点讲咧吓？应该嚟讲就系、是、大家都系讲逻辑噶咁样。不过咁以前咧英伦啊有个极出名法官啊 Lord Denning 咧，佢、本身咧就读书都好叻仔啦吓，读数学嘅一级荣誉、不过咧有啲时候佢做法官嘅时候，嗰啲佢嘅谂法啊判词咧都唔一定系佢啲上级法院啊，即系佢叻得仔咧，佢就。唔肯做最上议院嘅大法官，要走翻落嚟，做低一级啊，上诉庭。不过佢啲判词有时候咧都俾上边话嘅，咁呢啲就有排讲噶啦。 哦，似乎都好有个性喎、啊，呢位朋友。 系有多少嘅咁样？咁当然啦，亦都好多时睇啲判词咧吓，本港法院都即系经常提及噶啦，就系话咧，法律咧，尤其是判刑咧、就唔系一个。计数啊，即系唔系数学啦，我唔知系 mathematics 啊，定系算术啊 ，arithmetic 咁嘅样啦。佢话个 art 嚟嘅，系咪叫艺术？我都唔敢译啦呢啲吓。 系咯系咯。 啊，总之唔好当一加一等于一定等于二咁嘅样，咪有好多细则嘅，尤其是嗰啲毒品案咧，好多计数嘅。仲要分唔同嘅计算方法，嗰啲又系有排讲嘅，即系。 你哋有冇即系法律界嘅朋友有冇一个 department 专系我嚟计呢啲数噶？咁多数计嘅？ 嗱，讲翻呢个即系啲贩毒案件咧，因为有唔同种类嘅毒品，所以变咗咧有唔同种类嘅或者嗰个啲 table 啊，嗰啲表咧系话即系应该坐几多。 哦。 但系有时候有几种毒品一齐出现咧，咁啊烦啲啦。 吓。 因为如果各自毒品都判嘅话咧，就可能加码就非常之重嘅。 哇，咁啊系啊，呢个两年，嗰个三年，嗰个五年，加埋都已经真系七八年了。 问题就是可能佢总份量加埋都唔使坐咁多嘛，咁所以就要咧系有啲方程式要计。不过咧有所大学咧就好似做咗一啲啊喺网上啊，你可以攞嚟摆翻嗰啲数字入去咧，出到个数值都近榜嘅。 哇，咁犀利真系，大家 当然法庭有好多考虑啦，有咩国际因素啊，个被告以前有冇犯事犯得多啊，咁又加刑减刑嗰啲咧捞落去啦。咁至于你话啊，究竟？惩教署嗰度冇咗三分一，又或者会唔会考虑佢法庭都可以咧？即系喂呢个人，如果法庭就唔满意嘅账，那样唔够三分一咧？我相信又唔会嘅、因为法庭之所以头先咪讲两浸嘅吓，第一浸咧就系喺法庭之上咧吓，咁啊认罪啦吓，嗰、个三分一咧目个原因就系话呢个人有悔意，同埋咧唔使浪费法庭嘅时间嘛。 因为要全晒啲证人，你知有啲严重罪行啲受害人都斩噶嘛。 系啊系啊， 要佢上去法庭嗰处啊，复述翻啲事啊，甚至无俾人盘问啊，咁样嗱，冇咗嗰啲，咁呢啲系唔知系咪叫做值得鼓励啦？ 系啦，咁你执法部门嗰个其实人力物力啊，都系冇消耗到啊。 系啊，因为法庭啱即系冇浪冇即系进一步浪费即系啲资源啦，咁啊，所以系即系俾一个嘅 credit 啦，系嘛，奖励俾佢，咁啊有三分人。但至于惩教署嗰边咧，似乎即系话虽则监禁，但系咧就因为佢哋话惩罚咧呢啲咁嘅惩处咧，有好多目的噶嘛，有啲就反映到个罪责啦，有啲就希望咧更新啦，俾个人 系啊， 咁有啲咧就话彰显俾其他啊，即系大众市民知道咧，原来做啲咁嘅行为咧，就会有啲咁嘅后果啊，咁样。咁所以加加埋埋咧，如果呢个人系真系能够系啊洗心革面啊，重新做人咧，都要俾啲鼓励佢噶。咁 系啊。 咁我理解就所以入到惩教署、惩教所里边咧，即系监禁嘅时候咧，都可以有啲酌情咧，系减俾佢咁嘅样。 系咁啊，但系 case by case 啦，当然呢个系。 系啊，应该系啦。不过咧，就可能呢啲嘢咧，新速速嘅吓，将来究竟会唔会话啊？啲系咪叫滚滚珠公咧？唔知有冇读错啲叻人咧吓？会唔会谂下个机制，即系会唔会话啊？如果惩教署长系要行使或者系有啲咁嘅决定嘅，咁啊有冇一个机制，点样先至系叫做令佢满意啊？啊！嗰、那个囚犯可唔可以有申诉啊？要听晒两边所讲啊！咁同埋有啲其他细节咧，可能我哋往后再睇下有冇新发展咧。 系咯，我都考埋一句啫。咁啊，香港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法庭。電影我哋都睇好多啦，頭先大總咪講咗好多，譬如三分一扣減刑期啊，或者你行為良好又有得減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我哋知道香港係咁啫，其實外國嗰啲又係咪咁嘅咧？ 嗱，你講開電影咧，其實關於監獄嘅電影都唔少噶嘛，係 嘛？係啊係啊係啊！ 以往我啲年紀大睇埋嗰啲咩巴比龍啊、逃出阿加拉啊、越黑高飛啊，不過好似冇講啲刑期，尤其是香港，即使有。啊！監獄風雲有影帝啊，發哥之外咧，冇乜邊套電視劇以懲教署人員都似做主角噶。 係、哦，就算我睇嗰啲美劇嘅有關於監獄，譬如《Prison Break》咁樣啦，我都係見到佢哋好似個個都唔會放出嚟咁樣嘅、哦。 係啦，咁又嗱，我哋見咧警察部門啦，即係海關啊、廉署啊、入境處都好似有啊，消防處就更加有啦，嗰啲啊咩紅心咁嘅樣啊，又冇應該係咪會唔會可以安排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即係懲教裏面都好多英雄故事噶嘛，應該 係可以出翻本小説咯。 係咯，大家觀眾聽眾可以理解一下，知多啲啊。 好啊，好啊，知多啲咧，其實任何嘅機構都係需要嘅，咁令到我哋對每一個嘅部門咧了解更加多，咁啊知道自己喺社會上面應該點樣作出貢獻啊，係咪？ 好事嚟嘅，咩公平、公開、公正啊嘛。 咁啊，梗係啦。好，今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大眾咪。 好，唔該小白。 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船仔、Dicky、 晨光第一线。 为了减轻塑胶对环境的污染，最近日本就有研究团队利用从植物纤维素入面提取的化学物质，成功制造了新型可以回收的聚合物。而这种可回收的聚合物就可以制成透明的薄膜，可以适合用作光学、电子、生物医学应用领域的高性能材料。不过这一款的薄膜质地就相当坚硬，对于用来制成胶袋就有点困难。有了这个研究成果，也都为生产环保材料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塑胶不会再是对环境造成污染了。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Ficky 泳儿。 说我是艰难，一塌糊涂的模样，残存就好，还谈什么梦想？我们都是这样， 面对一道道的高墙，说服自己还有一双翅膀。每次都说要挑战，每次都跟自己说谎，最后投降。明白我要的缺氧，有些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我寻找我的形状，寻找心里的天堂，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地方，转眼一片晚霞，不要消失的夕阳，只有你证明我这次勇敢。是不落雨的迷惘，渴望有人给我答案，把眼前的面做个了断，安慰的话听腻了，好像自己变成透明，也不想成为别人的负担。幻想你显得漂亮，人间却是那么肮脏，看谁投降。话藏在我的心脏，这次我要听我的，往天际线飞翔。 九点二十四分，有 Superwoman 嘅《我的形状》。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度星期五复活节嘅假期咧，一于睇下阿畅究竟今日去边度玩先。早晨阿畅，你去边度玩啊？ 喂，早晨船仔，嗱，我去边度玩都唔紧要，我玩完之后今晚咧就会翻屋企睇电视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同我一齐咧喺电视机前面过一个快乐嘅假期啊！ 讲得啱啊，咁但系有咩睇先？尤其是今晚十点半有啲咩睇？ 今晚十点半咧送俾大家咧《我的动物邻居》啊，咁啊放下假咧睇下小动物，咁啊都一件赏心乐事啊！嗱，今晚嘅节目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北京嗰度啊。北京咧即系大家知道系一个而家系一个现代化嘅城市啦，但系同一时间北京咧有好多地方都有古迹嘅，所以佢同一时间其实都系个古城嚟嘅。咁啊，今集咧就带大家去到北京呢个古城嗰部分咧，去睇下喺北京城里边嘅动物究竟系点样求生、点样求存嘅。嗱，之前我哋睇过好多城市啊，好多现代化建筑中间嗰啲动物啊嘛。咁啊，今集睇下古城里边咯。嗱，咁当中包括啲乜嘢咧？带大家咧去到北京一个好耐历史嘅发源址，一座寺庙嗰度睇下啲猫。即係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去旅行咧，去日本啊，去意大利啊，都係專登去咗影嗰啲貓貓噶嘛。嗱，咁其實北京都有嘅，發源址裏面好多貓嘅。究竟啲貓點樣生活，點樣同人一齊生活呢？另外啦，亦都會去到咧一個叫做十殺海嘅地方。呢、這個十殺海咧，之前係漕運碼頭，即係負責運送軍糧嘅，而家係一個俾大家休憩嘅海邊啦。咁當中咧有好多綠頭鴨啊，即係綠頭鴨係咩？即係好似咧倫敦海德公園嗰啲鴨咁樣咧。咁究竟佢哋係啦又點樣生活嘅咧？當中呢啲古舊嘅部分，嗰啲動物究竟係咪真係可以悠哉悠哉自己嘆曬個靚環境咧？嗱，想認識多啲嘅朋友，今晚十點半要留意《我的動物鄰居》啊！ 唔知咧佢會唔會講埋究竟北京獨有嘅動物咧？因為我見到咧上網揾一揾啦，佢嗰度咧係有狼啦、啊，有豹啦、啊。系啊，甚至兔仔啊，唔同类型嘅鼠类啊，蝙蝠、狐狸等等啦。但系呢啲咧，我真系唔知系咪独有动物。但系香港咧，基本上就见唔到噶啦。 系，我都唔想见到有炮用狼嘅。 系啦，但如果喺香港出现都几新奇。我又喺度谂，北京都系高度现代化嘅城市啦。咁样如果系一样有呢啲动物喺度嘅时候，究竟佢哋点样共处呢？咁就一于留意下星期五嘅10:30，我的动物邻居啦。咁咧，而且星期六咧都系公众假期嚟嘅，都系呢一个复活节假期。咁所以咧，留喺屋企咧都可以睇到港台电视31啦。咁啊，卓阳1:00有咩睇咧？下午啊？ 系，听日晏昼1:00咧，有一个好好睇嘅节目，就系、是、演艺盛会九石让音乐会啊。咁啊，九石让咧，你如果你有睇过宫崎骏嗰啲电影嘅话咧，你一定有听过九石让嗰啲音乐，因为佢两位系好拍档啦。宫崎骏嘅好多好多电影咧，都系由九石让呢位日本音乐大师去配乐嘅。今次呢个演艺盛会九石让音乐会咧，就请嚟九石让呢位音乐大师亲自咧去到指挥，并且系参与咧演奏一啲佢由佢创作嘅作品，当中好多耳熟能详，包括咩咧，崖上的多儿啦、风之谷啦、幽灵公主啦等等等等。咁如果你系宫崎骏嘅电影影迷，或者系你系九石让嘅乐迷嘅话咧，记得要留意听日晏昼1:00呢个演艺盛会九石让音乐会啊！ 阿卓，你有冇话边一首音乐系特别中意嘅咧？ 哇！我好中意《千与千寻》呢套电影同埋啲音乐嘅。另外咧，《天空之城》嗰只歌亦都系，我未必记得晒啲剧情，但我一定记得晒嗰啲音乐系点样嘅。有阵时自己都会专登上网揾翻嚟听下。 其实咧，咁多宫崎骏嘅作品咧，我净系睇过《崖上的波儿》嘅啫。咁但系咧，其他嗰啲即系比较我深刻印象嘅咧，全部都系其他作品嘅，即系可能系《天空之城》啊、《风之谷》咁样。咁所以咧，我谂呢一个都真系几耳熟能详嘅，同埋我觉得比较少有系咁多嘅一啲叫动画片咧，佢嘅音乐系由成对 orchestra 去演奏， 系啊， 系啊，系好难得嘅。咁所以咧，如果系真系想拎翻啲回忆啦，亦都可以欣赏下呢啲音乐嘅话咧，就记得留意星期六嘅晏昼1:00演艺盛会。九石让音乐会啦，去到星期六嘅晚上8:30，系咪由 Pat Pat 搞边科二咧？ 冇错啊，咁啊，今集 Pat Pat 搞边科二咧，好应呢个时候啊，即系话说我哋呢个长假期啦，好多朋友都会飞去第二度嗰度旅行啦，咁啊，有啲朋友咧就会选择啊带埋自己屋企嗰只毛孩啊，即系嗰只猫猫或者嗰只狗仔咧一齐去旅行，咁但系当然啦，带动物去搭飞机咧，真系有好多手续要搞嘅，咁但系真系话说俾你。办到晒所有嘅证件，买晒飞机票，带只动物搭飞机啦。喂，其实各位主人，你带动物搭飞机之前，你要有啲乜嘢准备咧？嗱，无论系心理准备定系实质嘅准备都需要嘅。对宠物嚟讲都系嘅。究竟要点样咧？嗱，今集咧我哋请嚟一啲专家咧，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咁啊，另外啦，唔系个个宠物主人都会去咁顺利带到宠物一齐飞噶嘛？究竟去外地旅行？呢、这、一個選擇以外，喺香港啦，咁又有啲乜嘢 option， 有啲乜嘢地方適合同毛孩一齊出去玩嘅呢？嗱，咁另外啦，如果你帶唔到佢去飛啦，但你又要飛咯，咁你究竟擺低嗰隻寵物喺香港咧照顧上面有啲咩選擇呢？究竟擺低佢喺寵物酒店好啊，定係請人去照顧佢好呢？邊一樣嘢比較適合呢？嗱，想知道多啲嘅朋友咧，記得留意聽晚8:30呢個 Pat Pat 搞邊科二啊！ 咁今日講住咁多先，我哋下個星期一再講過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首阶段管制即弃塑胶产品4月22日起实施。香港迪士尼乐园表示，2018年起已陆续取代即弃塑胶，包括以木制餐具取代即弃塑胶餐具。最近更新酒店房间用品，将房间内即弃胶樽装水改以玻璃樽装或者由饮用水机提供。迪士尼亦都重新设计爆谷嘅包装，唔再加胶袋，改加上纸盖。由去年6月推行至今，已减少使用超过56万个塑胶袋。乐园现时有全港最大型嘅太阳能系统，并计划继续扩大。今年会喺新园区魔雪奇缘世界增建太阳能发电板，预计喺今年年底新增700多块太阳能块。届时合共8200多块，每年可以产生370万度电，相等于1100个三人家庭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他是一位印度裔的男歌手，1992年出世，曾经成长的时期和他的家人就是住过香港。他的名字叫做 The Roof， 有这首新歌 Tragedy。 Trying not to think about it but I always do Playing up the scene in my head on an endless loop Feeling like the main character but in my own TragedyYour coffee shop in November Instead of the tragedy A painful day to remember I can't believe The way you had to break it to me Walking on eggshells The pause is a conversation Part of the last step Cold yolks left on the table I can't believeDidn't take too long to forget it Didn't look at me 细细个咧，屋企咧就栽培佢玩音乐啦。咁啊，七岁玩钢琴啦，十三岁就转玩吉他，而家系一位好出色嘅吉他手啊！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The Roof Traged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你个印尼姐姐帮咗你都有成三个月啦，惯未啊 ？OK 啊，我同佢讲，每日最紧要做好三件事就可以啦。 边三件事啊？ 帮我准备早餐、午餐同埋晚餐。 用印尼文点样讲啊 ？Sarapan makan siang makan malam。 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sa、Beautiful Sunday。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今日都可以先讲咗咧，就系因为啊，听众朋友咧就同我哋联络不上啊，孙小姐都有个点唱可以透过大电波，不如由我哋个口讲出嚟啊，好唔好啊？ 可以啊，嗱，孙小姐咧就话佢旧年咧就认识咗一位21岁嘅喺广州嚟嘅大学生， 系、哦、 啊，咁佢哋咧两个都好中意粤剧噶，就系、是、同时间喺粤剧嗰度认识，咁。咁啱咧，嗱呢位21岁嘅大学生咧，孙小姐就话啦，同我讲，哦佢今年咧都70噶啦，但估唔到咧，同佢咧一见如故啊， 哎呀， 做咗一个好好嘅朋友，日日就喺度倾粤曲咁样，咁就寻日咧28号嘅时候咧，呢一位嘅大学生就生日，嗱寻日咧就敷咗 booking 啦，跟住今日咧就话，不如俾翻个位同佢煲粥好唔好啊，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 好啦， 咁 样。大学生叫咩名咧？ 呢度就我哋就冇讲到啦， 未提及过， 咁又有嘢。 呢位大学生嘅朋友。又生日快樂啦！咁啊，今日咧就係假期嘅第一天啦。有啲朋友就製作一啲長假期嘅，因為嚟緊即係今日就復活節啦，跟住打後就連埋清明節，可能有啲打工仔咧就請多一兩日嘅假期咧，咁就可能外遊嘅，或者翻到內地掃墓嘅又有，或者即係去下玩嘅又有，或者留港消費嘅亦都有啦咁樣。咁一家大細嘅活動就係、是、其實香港都真係仲有好多嘅。咁、最緊要就係話個天氣啱唔啱。即系琴日同啲朋友喺度倾咧，话、通常放假咧 啲天氣又麻麻地啊！ 哦，係啊， 翻工咧就出猛太陽。 禮拜六日咧，特別禮拜日啊，嘣嘣聲啦，即係有雷暴咧。 我有機會有係嘛？ 係啊，係啊，禮拜日嚟㗎，間中有驟雨同埋雷暴啊。咁所以如果你話要做一啲户外活動嘅話咧，咁啊今日係尾水啊。 係啊，今日就最好話睇睇佢啊，或者同啲仔踢下波啊，打籃球啊咁樣咧。咁啊最好咁樣做。喂，好彩就今個禮拜日搞嘅，如果唔係下個禮拜咧就 Rugby Seven 啊。如果 Rugby Seven 有雷暴咧。都几礼计啊，系啊，因为点解咧？嗱，如果雷暴警告咧，可能赛场上又未必允许比赛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大球场咧话依家啲草咧靓咗好多啫，都冇话落住滂沱大雨都去水都搞得掂。我印象之中有一年 Rugby Seven 咧都系要着晒雨褛咁睇， 系咩？ 气氛系争少少嘅，其实一定系咧天气好咧，即系阳光普照咧，就令到大家个气氛就再炽热一啲啦。气温热唔紧要。打雨戰呢，其實就因為你都知道大球場呢就同其他周邊地區嘅一啲叫 stadium 呢有啲唔同嘅。我哋有啲位呢係冇被遮雨位覆盖嘅，咁、 哦、 所以咧啲凳咧系湿晒。 其实就算遮住啊，都会撇雨噶。 但系我知道咧，日本有啲场地咧，系咪呢个北海道啊，札幌冈萨多嘅主场咧？ 哦，系啊， 有个 札幌巨蛋啊嘛， 天幕咁样，住住住住住。 其实唔系净系大阪嘅，唔系净系札幌 嘅。北海 道大阪嗰个都系啦，大阪嗰个都系有个天幕嘅。名古屋嗰个唔记得系咪有，大分嗰个都系嘅。咁、 啊、 但系佢有啲。巨蛋佢犀利嘅地方就系佢系全个系室内场啦，佢可以做。你话足球都可以室内场，其实系劲嘅。 所以如果即系 Rugby Seven， 我咪话如果有盖咁样住咁样，即系可以自动开关咁样咧。 嚟紧启德嗰个睇下系咪 可以做 天幕？系我就系天幕。 张家辉嘅金句，睇下有冇机会真系做得到咧。就令到即系成个体育运动项目赛事都睇嘅人开心， 系啦， 玩嘅朋友 系啦，又唔使湿身。 系啦，唔使湿身，唔使打泥浆， 真系叹住冷气去睇球类比赛。 系啊，冇错，咁几正嘅。总之今日咧假期啊，希望呢只作品咧送俾心机旁边你咧，都系一家人开开心心，同朋友一齐都系开开心心，齐齐整整嘅。 成为至亲预约，你愿意见证这身与身衣。Oh family， 难过的你在银河，何时何地预约需要我，请呼喊我。选择换一次生命，放下某些注定，有再生的我，就有新兄弟的你。我爱我家人，哪管是谁人，遇上旧灵魂，愿与地球能牵引。We are family。尽是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 定，继续耐心地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爸爸妈妈陪着坐，姊妹别怕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我记得咧，我细个开始咧就已经好中意食嗰啲牛肉面嘅，所谓嗰啲牛肉面咧就系嗰啲台式嗰啲啦。咁但系以前咧，我仲系住喺大厦嘅，就真系细个啦。所以咁嗰阵时咧，我就落街咁啊去便利店。咁嗰阵时便利店咧有嗰啲一碗碗啊，先有一碗碗嗰啲，跟住咧佢就有啲牛肉喺度啦，跟住有啲面有嚿面喺度啦，跟住佢仲有一包酱料咁啊挤落去。 我想问嗰啲牛肉咧系即系真系牛肉？ 真噶，一片片噶。 我以为。是那些杯面入面嗰啲， 唔系唔系啊， 佢即食 feel 嗰啲， 佢嗰啲牛肉咧，点解我会即系嗰阵时细个迷咗咧？因为佢片牛肉咧都拳头咁大噶， 咁大啊， 系啊， 几劲喎， 系啊，咁嗰只就而家都冇见好多年啦。咁佢嗰阵时嗰只嘢咧就叫做佢个名号叫南京牛肉面咁样嘅， 系 ，OK， 系啦，即系佢有个名号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大少少嘅时候，咁啊可能嗰个碗面咧，嗰个头先提及个南京牛肉面就消失咗啦，因为可能执咗粒腩，跟住咧。就輪到喺超級市場迷另外一種嘅牛肉面啦。咁嗰陣時咧，細個嘅時候嘅嗰種牛肉面咧，佢就係一包一包攞個發泡膠咧，就煎咗一個碟仔，跟住上面就擺一嚿面，跟住亦都會擺牛肉，然後亦都會擺一包醬料喺度。其實個 pattern 同頭先嗰個差唔多，不過呢個咧。因为佢俾个碟你装住啲餸啫，呢个就要翻屋企自己煮啦。 哦， 呢个咧就好食啲嘅， 呢 个好食啲嘅。 咁自己煮应该又新鲜啲啊。 系啦，自己新鲜啲。咁佢嗰啲牛肉又真系唔系话渣嘅，即系都系 OK 啊，几好食咁样。 依家系好流行嘅，即系自己煮呢一种，因为喺内地嗰个大型超级市场咧，咪有几款即系。叫坊間必買嘅面食咧，又話食嗰啲蟹皇面啊， 哦係啊係啊， 就算你話頭先講嗰只台式嘅牛肉面咧，佢哋都係有嘅。 係啊， 咁當然你冇問我點解會嗰度賣台式牛肉面又 OK， 或者一隻意大利粉咧， 咁檸檬茶而家佢哋都 hit 過我哋啦，同一個道理啫嘛。好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將個方向咧就去咗整呢個牛肉面，紅燒牛肉面， 係 一人份量嚟嘅。咁做法亦都可以話相當之簡單。咁當然準備定嘅材料咧就係需要有牛肉啊，牛肉你自己適隨豬面。今次牛肉其實你普通喺街市買嗰啲肥牛，我覺得都 OK， 因為一人份量唔使搞咁多嘢啦。唔通你又揾啲又 A5 又剩又切啦，唔好搞啦。咁我哋就簡單啲嘅，方便大家快手啲可以食噶嚇。咁準備定啲肥牛啦，咁亦都要準備定豆瓣醬。豆瓣醬咧，你買一啱翻嚟咧就睇下你自己嘅份量啦。咁可以自己畢。咁亦都要準備定豉油啦，甚至乎 糖啦、盐啦，甚至乎面。面咧，其实我自己会有几款都中意嘅，譬如上海面。 嗯， 上海面我自己好喜欢摆入去一齐煮啦。咁或者系嗰啲粗面。 哦， 粗面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唔知点解咧？即系譬如上海粗炒嗰啲粗面， 正喎啲粗面，因为你食落去咧好有嚼劲嘅，嗰种粗面系。 系啦，咁啊，同埋如果你话要菜嘅话咧，我觉得菠菜咧都啱今次呢一个嘅面食嘅。好啦，咁啊到即系埋冷要煮咯，咁啊点咧？首先你攞个煲。个煲咧系可以又煮面又有少少小炒咁样都 OK 嘅，咁、你呢个煲咧你就先落咗油先，跟住你就可以抌啲大葱，系、啦，头先讲咗大葱，系啦， 够晒香啊， 系啊，你抌大葱落去炒嘅时候，你哇都已经见成一件事啦、 嗯， 因为咧你嗰种扑鼻嘅香气加埋啲油嗰种嘅味道咧，已经令到你食指大动，好想就系啦，啲葱啊。未煮完都想食啦，已经好啦。咁你啲葱咧煮煮佢啦，跟住你唔使等佢煮太耐，咁你就已经系可以落嗰个豆瓣酱、 嗯， 一大羹豆瓣酱抌落嗰个葱嗰度，咁啊又去搅搅佢咁样。好啦，咁你嗰啲肥牛咧就喺呢个时间。就已經可以將啲肥牛咧，你有幾多份量就擺落去先， 就多啲啊， 係啦，咁啊冇錯啦，咁啊炒炒， 係 啦，照炒下佢先，照炒佢。咁你炒嘅過程咧，其實已經可以將啲牛肉咧就炒熟咗噶啦嘛，炒熟咗噶啦， 同埋好快啊，拖一拖就 好快 噶， 係啦。 咁你就解凍解得好， 咁你就將啲牛肉咧就拎翻出嚟先。拎出嚟备用嘅啲牛肉， 唔好 谂，唔系谂住炒完咧就即刻食嘅，拎出嚟备用先。好啦，咁你拎咗出嚟备用嘅时候咧，咁你呢个时间就要加水啦。咁你加水就大概加半啲水啦，或者你中意你个豆瓣酱多嘅，你可以再多多少少呢一个嘅水分都得嘅。咁啊五半啲或者六百ml咁样。咁你倒完呢个水落之后咧，就再加头先提及过嘅，譬如豉油啦、糖啦，糖一茶匙啊，盐亦都一茶匙啊。咁跟住你。先俾佢滾一滾先， 係 係啦，等佢嗰個湯咧就撈到佢滾曬，跟住咧亦都可以入曬味啦。你大概滾可能分零鐘咧，你就可以將你原先準備咗嘅面，就咁成嚿抌落去，係啦。如果你係粗面嘅，咁你就滾耐少少啦。如果你幼面，譬如上海面嗰啲就可能會快少少嘅。好啦，咁你直都滾咗幾分鐘之後咧，啲面都已經淋啦。咁喺呢個時間你就先加呢一個嘅菠菜。菠菜摆埋落去，然后咧嗰啲肥牛就好靓咁喺侧边咧就半碟咁就喺呢个时候先放上去，再滚多佢大滚多次，哇！呢个真系一人嘅快速红烧牛肉面咧， 好 咁啊完成啦。 咁啊好等我哋复活节嘅时候，有阵时唔想出街啊， 系啊 嘅时候，你屋企有啲冰嘅即系肥牛咧，就可以用小白呢个 呢个方法都几好啊，即系嗰啲汤底都好野味啊，有牛肉香吓。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起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船仔是时候交给你讲享乐时代啦。 好啊，嗱，头先咧都有讲过嘅，我寻日走咗去做 hot yoga。嗱，之前有讲过做个 warm yoga 啦。咁 warm yoga 咧，纯粹系佢有开暖气，但真系唔算好热嘅。我都做咗差唔多十五分钟先可以做。 warm 系咪你讲就系接近37度嗰个？ 嗰个系37度到41度嗰个系 hot， 系 warm 我就再低少少温度嘅，即系纯粹你觉得好似平时你行出街，而家行出街 系 而家25度啫，即系可能你31度嘅时候嗰种感觉，咁、 哦、 你就嗰阵时做，咁你大概咪行15分钟，不过你做紧瑜伽啊嘛，你系咁喐嚟喐去啦，咁你就15分钟后先可以出汗，哇！但系呢个咧不得了，我做咗5分钟已经系 爆汗 啦，咁、哦、而我觉得咧系。我做完一轮咧，我觉得系冇咁辛苦嘅、 嗯， 即系冇你一般如果做嗰啲真正嘅长啲嘅瑜伽咧，嗰啲招式咧，即系嗰啲 pose 咁样啦，系少啲嘅，冇咁多唔同嘅 inversion 啊。 因为我估计你都未必做到嗰啲动作，已经系流汗， 因为好系好辛苦啦。咁、但系最 main point 系咩咧？佢开到即系我唔系觉得热嘅问题，系焗嘅问题。 嗯， 我唔系嗰啲好受得焗嘅， 冇乜空，冇乜氧气嘅感觉。 系，我觉得，因为其实你又讲真，佢开暖气开到40度，佢冇理由系咁加大个流通系统噶嘛。 系啊， 咁你系咁流通咪真系凉咯， 咁咪 keep 唔到 warm 咯，或者 keep 唔到 hot 啦，或者 系咯。咁但系我又觉得真系好焗咯。 嗯， 最后屘我真系顶唔顺。 我去到一半走咗出去， 饮啖水先。唔系，不过都啱嘅， 睇住身子都啱嘅。 系啦，即系你唔好死顶。有好多时候，譬如啊，我又可以提外话讲下，即系疫情之前，我都几中意焗桑拿。即系有阵时去到这个健身室之后，即系举完几下，咁你焗桑拿啦。咁你焗桑拿嘅时候咧，有啲人系咁加水。 系啊，梗有啲人系。 唔知佢 好中意加水， 佢咧一路加啦，好冇公德心啊！一路加到超熱啦，跟住咧， 跟住走咯。 佢坐唔够30秒，佢出翻去。 哇，唔系话咁衰嘅。 哇，我真系好想闹爆佢。其实我都真系有闹爆佢啊！即系喺自己会所咧，我就特别会咯。即系自己屋苑会所，我就一定会闹爆佢。因为咧自己地方嘛。如果你话出边咧，我就惊有啲，即系叫翻。適當嘅人員去處理翻，其實呢個真係好冇品嘅一個行為啊！因為 係咯，唔係我以為佢可以受到禁熱啫， 咁係啦， 原來佢自己走喎、啊。 佢入去焗30秒嘅咋， 真係 一焗完之後，哇！真係好熱喎，去走先。 我咁衰嘅， 復活節啦！我祝佢復活之前嗰個動作先。講笑咧，講笑咧，搞下 get 啦，即係假期好啦。講翻你個 hot yoga 先。 係啦，咁但係我入到去唞咗5分鐘入翻去咁樣啦。咁但係我就覺得自己有啲魚咯，因為咧身邊咧都比我年紀大啦，但係佢哋冇人走過咯，仲好努力咁樣喺度做緊瑜伽啦、哦，然後得我一個咧中間又出過去啦。 后生挨唔到苦， 系啦，但系我觉得咧，我真系我心谂，我冇理由做下瑜伽中暑啊嘛， 系咯， 呢样嘢真系 中雨， 我觉得我晕咗中雨，所以我就宁愿出一出去。 喂，你下次可以扮出去打电话咯，系。 我扮我去厕所咯， 系啦，唯有咁样嘅啫。 我扮去做厕所同埋斟一斟水咯， 系 啦。不过去到中间咧，我都见到真系身边好多人都系爆晒汗啦。咁我亦都上网揾咗啲资料，就话啊，其实做呢啲热瑜伽有咩好咧？佢话原来佢 burn 嘅卡路里咧系多过你做一般瑜伽多好多嘅，因为你好热，你系咁排汗， 系。 咁同埋咧。因為仲要多啲咩動作咧，仲要多咗啲抹下汗啊。平時做瑜伽唔好出汗，我啦，即其實可能其他人會做，我就真係 因為你未去到最辛苦嘅時候，你就已經走咗出去斟水啊嘛。 係啦、 啊，你堅持埋嗰個位置，你咪可以好似佢哋咁樣爆曬汗咯。 係啊，同埋咧，即我諗係可以排一排毒嘅，你出爆、即多咗汗啦、啊。咁另外咧，我覺得好嘅位咧，就係你真係好直接咁樣咧，可以做到一啲你平時做唔到嘅動作嘅、 哦。 因為你熱啊嘛，你啲筋咧係會鬆。咁、可能你平时做唔到拱桥嘅，咁、原来你背脊嗰啲筋咧，你开多啲你就做到啦。咁当然， 即系你得啦。 其实我不嬲都得嘅个弯， 系咩？ 好惊讶。其实我听鱼仔船仔做瑜伽，其实我都听咗好多次。其实佢应该都叻叻地噶。 我唔叻嘅，但系我系个柔软度 OK， 但我冇力，所以我做唔到拱桥。即系咧，只要个老师一唔托起我咧，我就即刻跌咯。哦、即系我系弯、 你嗰个唔系拱桥，你嗰俾咗个盒啊。 系啦，我变咗调转版嘅平板支撑咁样。 逐啲嚟， 系咯，咁 我咬亲自己啊！ 哎呀，整一条腰又唔好啦！ 你唔好啊！你又去旅行噶，船仔好宝贵噶。你见我今日锡住船仔，你就知道啦。系啊，佢下个礼拜同我哋并肩作战噶、 啊， 每天地你要乖乖地啊，身体健康 啊， 祝君好运、 啊， 恭逢你啊！